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好嘅船船仔咧喺星期四嘅早上就会陪住大家啦。嗱，照惯例啦，同大家讲讲今日嘅日期先。嗱，今日咧系11月9日，农历咧就系9月26日嘅。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啊。啊，我觉得都几好喎。嗱，今朝翻嚟嘅时候唔算好冻嘅，都 OK 舒服，因为讲到咧下周初嘅气温会逐渐下降到20度左右，咁啊大家要开始习惯咧大定件褛啦，同埋咧我可能要差唔多稳定啲冬天衫出嚟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你最近有冇遇到啲唔开心嘅事呢？其实唔开心咧，真系有时系人生嘅常态嚟噶，好容易咧就会出现。之前咧有睇过篇报道啊，我哋咧一日之内咧系会有50,000种谂法喺我哋嘅脑袋出现噶，当中其实只有10,000种谂法咧系开心系正面嘅。咁所以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多开心嘅成分呢？其实只要你心态好，人生就会快乐啦。好难去改变你身边嘅事噶。咁但系如果你心入边有阳光，雨天咧都系一种浪漫。但系如果你心入边系落住雨嘅，晴天都系一种罪恶。人生咧嘅快乐或者唔快乐，其实就系睇我哋嘅心情。心情好唔好，就系睇我哋嘅心态。人生唔如意嘅事咧，就非常之多噶。咁只要你拥有强大嘅内心，咁样就唔系生活左右你，而系你驾驭你嘅生活啦。心态咧可以话系我哋心灵嘅窗口，心态亦都决定咗我哋会见到一个乜嘢嘅世界。如果咧我哋事无所求，心怀平常，尽量系开开心心嘅，任何事都总会有答案。与其烦恼嘅，不如我哋试下顺其自然啦。只要我哋心入边有太阳，我哋人生都会充满阳光。 你要许愿吗？青春眼睛，心里有热情，这里有共鸣，再错都有人聆听。微风吹，任得你更率性，满肚理想吗？别人骂你不清醒，你越要更大声，我呼应。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这是阳光点的歌，这是微风点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以后危险这么多，以后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天真过，至少你跟我。这是微风点的 天这么多，以后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天真过。记得最初大情埋没我的声线，得你输了你耳朵，也因此我呐喊不敢怠慢，岁月无多。 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唱着无拘束的歌，唱着无修饰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跟我 这首歌是吴业坤的《阳光点的歌》。 晨光 Coffee Time。 跟大家看一看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初时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一两阵微雨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渐下降至20度左右，今日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嗱，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先。嗱，而家媒体咧都成日见到话，韩国嘅床塞情况比较严重，香港嘅我哋使唔使惊咧？其实都唔需要噶，香港政府亦都呼吁公众，其实系唔需要担心韩国嘅呢一个床塞嘅疫情会带翻嚟香港。卫生局副局长亦都表示，政府咧已经知道咧呢一种嘅害虫可能系会出现喺我哋嘅城市当中，咁但系咧佢嘅危害其实好少嘅啫。从医学角度嚟睇咧，因为床虱其实对人嘅健康咧唔会话有一个好重大嘅影响。咁旅行社嘅執行董事亦都讲话，原来佢公司咧暂时都未有一班嘅取消咧，系因为话韩国嘅床虱疫情嘅。咁佢认为呢一个只可能系一个短期嘅问题。咁因为韩国咧喺上个月中旬去到上周日之间咧，都至少有33宗嘅床虱报告。咁而过去嘅十年入边咧，其实佢个疾病控制机构只系记录到9单嘅个案，咁所以系都叫做严重咗噶。咁所以咧，佢哋嘅政府亦都要求法国同埋英国等等嘅国家，佢哋嘅国际旅客抵达韩国嘅时候咧，要要求佢哋彻底消毒佢哋嘅物品，以防止呢一个害虫嘅传播。咁点解咧？因为法国同英国咧，最近亦都有报告讲到佢哋嘅床虱疫情亦都系比较严重嘅。咁香港嘅卫生防护中心亦都表示，原来床虱咧就系一种好细型嘅寄生虫，佢哋唯一嘅食物来源咧就系我哋人类或者其他动物呢啲温血动物嘅血液。咁床虱咧多数会喺我哋嘅家私啦、床铺啦、我哋嘅衫或者行李之间去移动嘅，咁但系咧就唔会传播疾病。咁不过咧，我哋俾床虱咬完嗰个反应，每个人都唔同嘅。有啲人咧可能只系出现一啲少少嘅红点，咁严重啲咧，亦都有可能会出现一啲严重嘅过敏反应，可能系觉得好痕啦，或者有严重嘅肿胀嘅。咁咬伤咗之后咧，我哋可能会拗。如果当我哋过分嘅拗嘅时候咧，有可能就会增加咗二次嘅皮肤感染机会率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如果真系好唔舒服咧，不如去睇一睇医生，或者食一食过敏药啊，唔好自己买药啊，最好睇一睇医生，咁样咧就可以减低二次感染嘅机会率啦。咁其实咧，而家好多酒店都发现咧，如果有床虱咧，基本上会即刻消毒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唔需要过度担心噶。 Oh, 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般粉碎，听说才十三岁躲不开某地里，被崩毁的堡垒未去反对，世界残酷默许他死去，我与和平依据要问谁，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若懂爱少年回忆里多风趣，每个梦正开出花蕊，笑笑在十三岁天真得爬落嚟，像泥沙堆堡垒里被水冲去，世界残酷或许赶不退，你已同情心去爱护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精彩交织起来，总比各自离开更易寻到爱，别怕爱和爱传开，谁冲湿上野来，眼前伤害期望里可再感受爱，徘徊互抱在沦亡的人海，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彻底覆盖，谁怕讲将来再感慨，像摧毁所爱，人人在悔着 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首先嘅歌系 JW 的《十三岁的天堂》。嗱，咁样讲一讲啦，究竟你嘅天堂系乜嘢呢？你会唔会觉得哎呀好攰，都想休息一下？哎，但系谂到自己肩上面嘅责任，又只可以继续咬牙前进呢？其实很多人每一日都是为自己屋企人的生计在度奔波操劳，咁或者咧着住好似其他人湿诶眼入边觉得啊都几光鲜嘅衫啊，啊你家庭都好似几美满啦、啊。咁但系其实你自己都知道啊，可能呢一份嘅体面背后咧，其实你系真系支撑得好攰噶。所有人咧都只系关心你飞得够唔够高，或者系你做得够唔够好，但系反而好少人在意你过得开唔开心，或者你攰唔攰。你是其他人的父母，亦都是其他人的子女，但是可能就是咦，你好像不知道自己是哪个。 其实呢我哋喺人生嘅旅途入面呢都冇人觉得哎呀唔攰或者唔辛苦㗎。咁所以呢如果真係冇人去关心你过得好唔好开唔开心攰唔攰嘅时候我哋自己就要学识好好咁爱自己啦。攰嘅时候就停低啦俾一个自己温暖而且有力嘅拥抱。攰嘅时候停低去吹下风睇下蓝天白云听下窗外面嘅鸟鸣。攰嘅时候都可以试下放松自己舒舒服服咁样瞓一觉冇问题㗎喎。如果呢我哋每当攰嘅时候俾自己停一停落嚟你就会知道世界其实唔会因为你停低呢而停止运转㗎。而你为自己而活的样子那就好靓啦。咁所以呢余生我都希望大家在攰的时候可以停低吹下风睇下风景做自己鍾意做的事过自己鍾意过的生活。人生无常好可能呢第二日就唔知会发生啲咩不幸嘅事。咁所以呢倒不如今日真係攰嘅时候好好放松好好享受自己嘅时光。真係做嘢攰咪出去饮杯嘢囉。冇问题㗎唔好因为其他人讲而自己唔去放松自己呀。这首歌是伊人陈卓妍的认载 仍在窗边一张想得你共我仍在脑内只得那段歌仍在翻滚的痛楚无变化浸染于内河在心间当初的欢笑掠过仍在眼眸继续重播唯独会治疗我只得那最后燃尽烟火事实是无虚路无退路都爱着你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也没运气担忧不安顾忌把终结缓缓地掀起、哦哦、寂寞是无故事无意义都爱着你浪漠是连眼泪仍带着甜美还是多么细腻无办法的别离走不出这默契声音却何其沙哑事实是无去路无退路都爱着你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也没运气但又不安顾忌把终结浪漠是流过泪，难以。 是无去路，无退路，都爱着我。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满布是错。一起几经跌堕，难挨过人潮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尽量减低臭虫，即是虫虱由海外传入本港社区的机会，食环署即日起在机场向市民及旅客派宣传单张，并联同卫生防护中心、港口卫生科，提醒航空公司和机管局留意飞机和机场的环境卫生。相关政府部门稍后会联同机管局到机场实地视察，就防治臭虫提供技术意见。食环署署长杨碧君亦和酒店业界代表会面，提供防治臭虫的建议，并就各防治措施和相关事项交换意见。發言人提醒市民，在外遊時應該特別留意酒店房間或公共場所是否有臭蟲問題，返港回家後應該仔細檢查行李是否有臭蟲，有需要時以攝氏60度熱水洗滌衣物，避免將臭蟲帶回家。澳門海關在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接获一名32岁香港男子企图走私旧手机等进入澳门，是一星期内第二宗同类走私案。澳门海关公布，寻日透过港澳两地的实时情报互通机制，截查一名坐金巴到澳门的香港男子，发现他在腰部和背包收藏了80部旧手机和14件旧手机显示屏，全部沒有有效進口澳門的文件。這名男子承認收取代工費，協助他人偷運物品過關。海關已經根據對外貿易法起訴這名男子，一經處罰，最高罰款額50,000澳門元，貨物會被充公。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下星期三至五在美國三藩市舉行。日本放送協會引述消息人士報導，首相岸田文雄正考慮在峰會舉行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報導指，具體來說，會在下星期三舉行美中峰會後的第二日舉行日中領導人會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在日本表示，美国预计美中两国领导人将峰会期间会面，双方正就此展开工作。他认为美中领导人举行磋商十分重要，指出有利于两国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并探讨怎样以负责任的方式解决分歧。不过，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被记者问到美中領導人的三藩市會晤是否百分百會舉行時，就說他目前仍未掌握可以證實會面的消息，但是白宮會在近日披露更多相關消息。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風勢清勁。 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收听紧嘅除咗二台，梗系仲有普通话台啦。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95年， 联系香港， 我是陈耀华。电台就好似你的好朋友，想听歌有歌，想听新闻有新闻，日日夜夜为你服务。香港电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科技创新3.0之旅， 网络创业家张涛话：你知乜嘢系区块链？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佢其实只系一个好大嘅 hard disk， 由世界上好多 N 部嘅电脑去组成一个庞大嘅网络，里面发生咗嘅嘢咧系更改唔到个记录嘅。 CIBS 节目《科技创新3.0之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唞唞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6:37嘅早上，继续有神光第一线啦吓。咁啊，头先你听过咧，就系孔奕璇啊，璇仔就出咗嚟啦，同大家讲早晨啦。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而家咧就到我咧同大家讲早晨啦吓。不过出边咧望翻嘅时候咧，空气方面就普通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咁中级度嘅。而家25度嘅气温，咁啊，继续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神光第一线。咁啊，之前嘅时间唔系之前啦，嗱而家咧喺。有好多嘅叫昆虫咧，大家都好惊。头先你 call 俾听都有讲嗰只嘅藏虱，头先新闻又有讲啦。 系啊系啊， 系啦，嗰只嘢咧就惊嘅，即系佢会搞到你啲手咧就好痕啦， 系啊， 起晒一点点啊。咁有啲专家又话，如果你真系出现呢啲症状咧，就应该先冰敷咁样，跟住严重就去睇医生。咁啊，都系要查翻啲皮肤药嘅。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甚至乎啲医生咧，即系睇翻啲报章就话到，有机会要需要查嗰啲有类固醇成分嘅药添噶。咁所以咧，我哋绝对唔可以轻视嘅。咁啊，之前都提过啦，头先新闻又听到啦，就系、是、话，就算你行嗰啲行李箧啊， 行李箧系好易啊， 系啦，嗰啲碌啊。哎，你点估到原来个碌都会收埋嗰啲咁样嘅虫啊、黑人憎？好啦。除咗呢一个虫之外咧，喺北海道咧就有嗰啲雪 虫， 系啦，咁又系虫、哦。呢几日咧， 好多虫虫啊， 系啊，佢哋直头出街嘅时候咧，唔单止已经净系要戴口罩， 眼罩佢哋都要開始拎埋出嚟。 好似話係真係飛曬落佢哋個身度黐實咗。 你只係需要五分鐘啊！即係啲北海道人同我講，只係需要五分鐘咧，全身都會黐曬呢啲嘅雪蟲嘅。咁你去到室內嘅時候撥走佢，又唔係喎。咁你即係入去室內之前，你就喺門口嗰度要撥撥撥，但係一路撥咧就一路仲有嘢飛入嚟啊咁樣。所以其實係好 disturb 啊！好阻碍佢哋嗰个生活啊！咁啊，预计喺11月中旬咧之前都会继续有呢个情况嘅， 即系全球暖化嗰个问题。 系啊，你当11月15号咁样咯，即系可能佢哋仲即系北海道啲人仲要挨咗一个星期啊吓。咁啊，原来北海道啲人咧，除咗要忍受埋呢一个叫雪虫之外啦，有一样嘢佢哋都担心嘅咧，就系我哋成日就好得意喺啲车上面会贴嗰啲嗰啲 logo 啊，咩红出没注意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红出没照乜，你就觉得哎呀好卡哇伊啊！ 佢哋系真系有红出没注意。 系啦，冇错啦，咁佢哋真系有呢个红出没注意咧，系需要非常注意嘅，因为每一年咧。我記得今年個數字都已經有差唔多接近30人咧，喺北海道被熊襲擊過嘅。 哇！ 係啊， 哇！ 咁係有致死嘅個案嘅，每一年都會有嘅。 係 啦，咁啊嗱，蟲啊唔係蟲，係熊咧。咁佢哋攻擊你嘅時候，譬如熊人打你一拳，佢咪有埋爪嘅。 哦，係啊，係啊。 嗰一個嗰一佢哋怎揮拳打一下咧，我當你擋到啊！其实嗰个磅数咧系接近300至400磅。 哦，咁我一定冇，我一定可以晕低嘅。 系啊，所以正常人咧系基本上系一拳咧都挡唔到熊人嘅，系啦。咁你见到咁都系网上面我都见到有啲人咧就试过有啲越野单车手咧，咁佢就踩单车。有隻熊追佢喎！ 哦，哇！ 系啊，咁佢系真系要你乜一架单车？ 唔会追得，唔会快得过熊人咯，系嘛？ 叮当码头，因为嗰个职业选手嚟。 哦， 同埋喺啲森林入边踩，即系佢越野选手嘛，越野单车选手，佢就踩到咗。如果系我呢啲咧，平路都踩到油油污咁啊，去到嗰度又有树枝又剩嘅话咧，咁我谂都搞唔掂。咁最后嗰位选手咧，佢都系发觉唔够只熊人快，佢汽车即系佢摆低咗架单车喺度啦。跟住就跑走咗， 跑都快过佢啊！ 因为只熊人咧，将个焦点放咗喺个单车上边。 哦，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其中一个套路。嗱，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咧。虽然大家就香港就冇啦，咁但系如果你外游啊，或者了解一下当地人，佢哋面对住熊人嘅时候，会点样处理咧？咁样好啦。咁佢啱啱呢喺11月头嘅时间啦，一个星期之前到呢，有一单都係嚟自北海道嘅消息啦。咁佢就话到啦，有人呢有一行三人，佢哋呢就一路喺个山上面行，就见到熊人咁追击佢哋啦。咁突然之间呢就熊人出嚟就追击咗其中两位成员先，咁受咗轻伤，好彩係受咗轻伤啫。跟住第三位成员呢，喂，真係一个勇士嚟嘅。点解咁讲呢？原来佢身上面佢哋都知道咧，北海道多熊人，咁佢哋已经预备咗啲武器，咁佢身上面咧就攞住一把刀，咁啊冇讲几大嘅把刀冇讲几大啦，可能西瓜刀，又可能刀仔，系啦，唔系 接刀剑咁样添， 唔系咧接刀，唔知，咁但系佢咧就成功击退咗嗰只熊人，咁啊做咗英雄啦，咁但系咧睇翻嗰啲当地嘅传媒都报道，当你见到熊人嘅时候咧，有啲咩地方你要注意咧，或者未见到熊人嘅时候，你喺山上面行路，又有啲咩地方你可以做得好啲咧？好啦，好简单嘅啫，原来咧佢哋都鼓励啲民众行山嘅民众咧，香港唔鼓励啊，喺北海度行山咧就鼓励大家开收音机。 哦，吓咁搞笑， 同埋咧开心机咧，仲要开得都几大声嘅，咁啊务求咧就令到啲熊人咧就以为好多人， 哦， 系啊，好多人喺度行咧，跟住咧就唔会过嚟啦，因为熊人都惊危险嘅。好啦，另外一个套路咧都系同声音有关嘅，就系挂住嗰啲啷啷，啲啷啷咧，对唔住啊，啲啷啷就系好大个嘅， 系 令到呢个行嘅时候当当当当当， 即系又以为有好多人啊， 又即系又系以为有好多声喺度啦， 系 因为动物咧冇咁聪明到就系佢凭声音就已经了解晒你哋嗰个嘅背景啊嘛， 系 大概知嘅啫嘛，咁但系你越嘈咧，通常啲动物就越唔中意嘅，你见啲动物咧打交嘅时候都系喂无啦喺度嗌啊咁样。其实都系靠吓嘅啫嘛，都系大声嘅啫嘛。咁、 哦、 所以我哋喺呢啲地方咧，呢啲时候咧，我哋都系尽量大声啲咁样。好啦，咁如果你系见到有熊人啊，佢又唔理你啲声，佢真系过嚟咁点咧？咁啊， 以前細個睇卡通片就話扮死啦咁樣， 應該唔 work 噶嘛，我覺得 扮死就係唔 work 嘅。 佢知道你生勾勾嘅， 因為你扮死佢突然一行過嚟踩你一腳，你都搞唔掂啦。佢咁大份。咁所以咧就係要走啦咁樣，咁但係一路走嘅時候你孭住個背囊噶嘛，最好咧就好似頭先嗰位越野選手咁樣，用其中一個套路，你咧喺身上邊如果譬如有食物嘅，有食物固然之後，譬如有飯團咁講啦，你即刻咧抌落地下咧，因為紅人個鼻哥咧都好靚嘅，就仲勁過狗仔嘅，咁係啊，咁譬如北極熊啊嘛，北極熊可以聞到咧50公里。嘅味道嘅， 哇！系啊，所以佢哋可以去咁远啦。 系啊，所以佢哋好犀利嘅。好啦，咁如果你话普通嘅熊咧，虽然就唔系话唔到50公里，咁但系你跌咗啲食物，咁佢哋梗系会即刻望落去嗰啲食物嗰度啦，跟住就会抄啊，跟住食啊，咁就忘记咗你啦，因为你已经喂咗佢啦。咁啊，同埋咧，如果你有身上面仲有其他嘢，就算冇食物都好啦，你都尝试抌落个地下，一路跑一路抌落地下，尝试令到个熊人会觉得呢一样嘢应该系好有趣嘅。咁佢會去將個焦點唔喺放喺你個身上， 即係 sidetrack 咗佢啦。 係啊，爬上樹嗰啲就 應該都 唔係好有用㗎啦。 因為熊人好似都爬得好勁嘅， 熊人爬樹應該係叻過我哋嘅。係 啊， 咁所以呢啲嘅方法咧，我哋待定待啦。咁啊，亦都唔希望我哋見到啦。咁但係當地人咧，呢啲嘅方法咧就叫做求生嘅方法啦，可以令到自己咧，即係喺日常嘅生活上邊啊，咁啊都可以咧就做得好啲嘅。如果唔係嘅話咧，都麻煩㗎。咁佢哋咧成日都係要面對住咁多呢啲嘅叫衝擊嘅話咧，咁你諗下佢哋北海道，我哋諗就話而家都靚啫，嚟緊又有雪祭啊，各樣嘢。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哋完全冇準備過嘅話咧，就要面對住啲蟲啊，面對住啲熊人啊，生命啊受到威脅啊。所以我覺得咧，香港是一個好地方嚟嘅，因為香港咧就冇乜。災害係今年有啲黑雨，即係幾百年一遇嗰啲黑雨係麻煩啲啫。咁所以其他嘢我覺得都係好好嘅。 大概他终于发现。 一首作品，佢哋《Lolita》攞嚟讲二人限定故事。咁啊，望一望天气啦，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嘅。而家25度，相对湿度84%。咁啊，《Lolita》嘅歌咧都系好听嘅，有好多好青春嘅感觉啊吓。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继续咧就系打通俾啊我哋嘅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咁啊，发现咧喺街上面咧，大家着衫咧都越嚟越靓啦。可能真系听咗咧我哋晨光第一线之后咧有改进，不过咧衫靓咧就净系衫靓都唔够嘅。我觉得你有阵时个人嘅 body 啦，各样嘢咧都需要咧有少少。根底嘅，先至可以再将啲衫咧推到更高层次嘅个根底咧，就系讲紧嗱，而家11月初嘅时间啦，咁啊，大家都会有阵时望一望自己嘅身形，可能冬天就会好啲嘅，冬天多衫冚住 不过又咁讲，香港人都唔系净系秋冬先打边炉嘅。 系啊，香港人衰啊， 嗰啲就四季嘅边炉嚟嘅。 系啊，四季嘅边炉嚟嘅。 大个名嘅 系啦，咁同埋咧， 四季嘅但系就打边炉嘅，咁所以咧就尤其是去到哇一冻少少咧。大家就会喂打边炉咯， 系啊， 去打又得，屋企打又得， 冇错啦。天气冻咧，大家喂打边炉咯。天气热嘅时候，喂不如咁样打边炉，嗰度啲冷气好得 嘅，开行个冷气去，超级唔环保啦呢单嘢咁样。咁我觉得冻少少打边炉系 O K 嘅，即系大家真系坐埋一齐咧，又最好我觉得嘢喺屋企打咧，唔使限时嘅。 哦，系、啊、哦， 但系而家出去食肆听过好多都唔使限時， 都要啊，系啊，都限时，因为人哋都要做几轮生意嘛。 做到几轮啊？ 做 希望得， 系唔好讲呢啲，我哋讲翻 fashion 先，系唔好讲生意住。 打完个边炉，打完个边炉，咁就梗系发觉，喂，翻去冲个凉嘅时候摸下自己啊，或者照镜嗰时候觉得。喂，嗰啲肥牛点解唔甩嘅喺个身度？ 系特别咧，系哎呀，有连个心声，见唔到脚趾啊，海。 你啊，系咪啊？ 我啊，系我见唔到脚趾噶啦，我。咁点算啊？ 你要小心啦。 系 嗱，女仔我觉得咧就更加想，即更加追求要一个靓啲嘅 body 啦，着衫会靓啲啦。咁、男仔同样都需要嘅。咁女仔就更加啦，即希望哎呀，大家即系老少少啊，好似我哋早几集喺度讲嘅 Y2K 哇，老条小蛮腰。 系，哎呀，系前几集我哋先讲啊 Y2K 老小蛮腰。如果你嗰个表米之年咁点算啊？ 唔紧要嘅，若然你话咧真系咧都未曾真系正式进入个冬天啦，而家你都仲系叫秋天啦，凉凉地咁样啦，你已经开始打紧边炉啦，咁又懒咗做运动嘅。忙嘅明嘅，覺得抽唔到時間做運動，但有時間打邊爐喎，好吊鬼噶嘛呢一單嘢。係 啊係啊， 咁點算咧？即係積咗啲肉啦。咁開始冬天咧，唉，話好又得，話唔好又唔得。好嘅咧，就係你真係好似啊，可以著多件衫啊，做多啲呢樣嘢，遮掩掩啊咁樣啦，掩飾咗佢嘅。 你知唔知喺我身邊嗰啲 Y2K 嗰啲女仔啊，原本都係露腰噶。最近呢段時間咧，著得密實咗，我都有問佢：，點解你條腰唔見咗嘅？咁唔係，梗唔係因為肥咗啦，因為佢真係話天氣凍咗啦，要遮住啦。 咁真係要遮遮噶嘛？咁若然又真係食肥咗丁咁多嘅，咁都唔緊要嘅。其實都仲有方法嘅，因為但係我覺得呢啲咧都係嗱，今日講呢啲都係治標唔治本嘅。 哦，你個想講腰風？腰風 唔係。腰封你可以用，但我唔 suggest。如果你揾到个 fashion 嘅腰封咧，其实我觉得阿小白可以影相咧 ，po 上去网啊， 系 上去 social media 俾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学习下嘅，我觉得系 OK 嘅。 好好好。 咁腰封实在太辛苦啦，呢一单嘢我觉得 系啊， 除非你条腰受伤需要嘅。 哦，系、哦， 即系 protection 咁样系可以嘅。但系如果我点解头先讲话咧，即系 good and bad 啊，你遮遮掩掩咧，其实好嘅就系会还可以靠做下。着衫嘅 layering 做下啲遮遮掩掩， 哦、 但系我觉得呢啲点解叫治标唔治本咧？就系、是、毕竟个身体系自己嘅，系咪啊？你食几多，其实你就你个 input 同个 output 咧，其实大家都要成翻个正比嘅。 系啊， 食完好多之后，你咪尽量 output 翻佢咯。咁、output 有好多方法嘅，运动就系最好嘅方法咯。 阿海今日咧就教大家遮遮掩掩嗰啲方法啦。咁但系嗱， 都教咗先啦。 系啊，遮咗先啦。咁但系都要讲啊，你唔好因为咧，即系听众啊，唔好因为遮咗咧。就覺得自己瘦咗， 嗰件事啊， 係啊， 唔得噶，唔得噶，到最後你總有除下衫來嘅時候， 係啊， 同埋真係都係嗰句身體，即係我哋外觀咧，其實有陣時都係一個嘅 indication 嚟噶嘛。譬如你話，我真係喂個肚腩肥咗啦，中央肥胖，咁其實嗱呢樣就可能要問翻醫生朋友啦。 係啊，係啊。 系啦，咁啊问翻医生朋友啦，究竟中央肥胖你会带来啲乜嘢嘅效果？你可能着衫你遮到个肚腩， 但是原来其实背后你是引申了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就不是靠遮掩帮到你的了嘛。 那个就真的要正视了那个。 那个就可能是其他 KOL 就大家帮手讲啦。我就先教大家少少掩间法先。 好。 可能女仔啊尤其是啦真是喂不想露啊各样头先你就想讲啦。 嗯。 喂啲女仔开始不露小蛮腰。但是我觉得呢有时呢是的。女仔当你尤其是肥嗰阵时咧，你真系好想做你只肿咁样咧、 啊， 明明唔系好冻咧，你都唔知点解。哎呀，唔好啦，加件褛啦，遮遮掩掩啦，包埋上颈就最好。 咁咪即系好似中学生永远都系着冷衫咁咯，算唔算啦？ 嗱，又唔好咁样话人，人哋可能真系觉得冻嘅。 我系咪我问一问啫，我冇特别标榜噶，我问一问好奇。 唔系啊，而家啲学校有冷气噶嘛，系咪啊？ 系啊，冻啊，冻啊，啱啊，啱啊，啱啊。 真系会冻噶，可能真系到出街都未曾解冻嘅，咁可能或者啲茶餐厅都好冻嘅，有时啲冷气。 啊，系、啊。 咁阿妈可能叫佢你件冷衫唔好除啊，咁样咧。 啱啱啱。 系咪咁啊？唔好话人哋先。咁不过可能有啲女仔咧，都真系哎呀唔想除件外套啊，怕一除咧就好似唔将啲肥肉俾人哋见到。 啊、 但系有阵时想讲，当你越包越密实，包到自己似一只肿嗰阵时咧。 嗯。 就其实就越出事啦。 哎呀，唔系话包住咗之后你更加睇唔到我，咁咪安全咯。 咁咪变咗好似一只米芝莲咁样咯。 哎呀， 咪胀晒咯，成个崩胀咗咁样咯。 咁点算咧？咁我点样先可以望落去 slim 啲咧？ 嗯，冇错。嗱，其实咧，我哋就应该咁讲，我哋应该要遮嘅就遮，可以露嘅咧就露少少出嚟。其实有啲位咧，大家喺身上面你总会发掘到一啲位咧，系你觉得已经瘦少少可以露嘅。 脚趾，脚趾，脚趾， 脚趾冻啊，都冻嘅。但系我觉得，因为你身上面你着到厚衫，你下边露脚趾，咁你着凉鞋咪有啲唔对称咯。 咦，哎呀，俾你睇到我着衫嘅通添。弊家伙， 出事咯，咪出咗事咯，咁样咪就系、 是， 唔啱嘅。我觉得露脚趾唔好，咁、但系你话露啲乜嘢咧？譬如可能你露翻少少手骨嘅位啦，锁骨嘅位啦，都系 O K 嘅。咁、如果你话唔系啊，好冻啊，露唔到锁骨啊，我真系要加件披肩嘅咁样，都可以。但系譬如我哋而家着褛啦，西装褛啦，我哋成日讲喂 roll 翻少少衫袖嘛，你 roll 少少袖咧，一来你。我哋中意着啲 box 嘅西装褛，譬如我自己，我中意着 loose fit， 我中意着 oversize， 我中意着啲大件嘅西装褛。但系我就会有少少咧，好似硬系好似有啲衣不称身嘅感觉啦。又或者我露唔到我本身比较瘦嗰个位出嚟，就系、是、嗰个手骨嗰个位啊。其实当你 roll 咗衫袖咧，露翻个手骨位有咩好处咧？睇到标先啦，首先你唔使 睇到标， 你唔使打佢哋就诶睇下几点先咁样，可以用电话睇时间啦。咁但系戴标都系 fashion 嚟噶嘛，你可以衬只标噶嘛，啱唔啱啊？ 系嘅。 你 roll 完袖之后，你咪可以衬翻只标，都系 fashion 嚟嘅。手骨通常咧，男男女女都系噶啦，都系我哋咧身上比较瘦嘅地方。都是可以，譬如你捋翻只袖，你着 sweater 都得噶，你捋高翻少少个衫袖咯，露翻丁多嘅嗰个手嗰个位出嚟咧，望出嚟咧就会显瘦啲啦。同埋有啲人就会越觉得自己嗰轮长咗肉啦，你就好中意着啲咧劲 oversize 嘅衫去遮遮掩掩。但系真系唔系每一个人咧着 oversize 嘅衫咧都系 work 嘅。 其实瘦嘅女仔咧着 oversize 嘅衫咧，反而我觉得显得佢瘦啊，个感觉系。 系嘅，因为点解啊？嗰身比较薄少少啊。 哦。 身形冇咁丰满咧，着 oversize 咧，你就有嗰种 oversize 嘅感觉出嚟。 所以就系难搞咯。如果我真系，譬如我着 book book 嘅，咁我着唔到 slim 嘅、我真系着唔到嘅，咁点算咧？ 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你话自己真系，我都唔好话去到虎背熊腰先算啦。咁但系你话，我都呢轮真系长咗肉啦，个背又厚咗啊，各样咁点样咧？嗱，有啲 drop shoulder 嗰啲 T-shirt 咧，我哋叫做落肩嘅款式啊，即係個膊係跌咗落嚟嗰啲 drop shoulder 嗰啲款咧嘅 T-shirt 咧，就未必好啱一啲咧身形比較略胖嗰啲朋友仔或者肥胖嘅朋友咧，你就未必啱揀一啲版型嘅 T-shirt 啦，或者一啲 sweater，可能你就要穿翻啲咧有翻嗰個膊位比較啱翻個膊位啊。譬如你係14寸膊，你可能揀翻14寸、15寸膊，你就唔好著啲 drop shoulder， 揀啲17、18寸膊嗰啲衫咯。 哦，即係要稱身嘅啲衫，其實係 稱身啲嘅。 哦。 少少松唔緊要，但係你唔好因為哎呀，我著越大件咪越遮到咯，反而有陣時就我哋叫咩欲蓋彌彰啊。同埋你我哋頭先講咧 ，oversize 咧真係啲比較適合啲薄少少身型嘅。咁如果你話呢一輪長咗肉嘅， 厚啲嘅個人 收起啲勁 oversize， 係啦，你著落真係會厚咗嘅個人係會。咁、你就你著翻啲咧，譬如 shoulder 位啱翻少少，可能闊翻一寸起兩寸子就夠啦。 嗯，哇！呢个巧妙啊， 咁呢个就系你喺视觉剪裁上面咧向内集中啊， 唔好向外啊。 嗯嗯，明白明 白。咁你望落去个人咧就会fit身啲，好似修身啲，精神啲，唔好咁颓啊。个人有阵时就会。 咁、哦、大家就带住呢一个 tips 啊，即系我哋如果系略半嘅，我哋想着得 slim 啲嘅，就一定要称身，就冇谂住大件大件搭上去，越搭咧。就越似一個咧，就係、是、一個種咁樣行出嚟，咁就唔好啦 嚇。係啊，即係你 oversize 要試咗上身，你覺得個 cutting 望落去都顯瘦，因為 oversize 其實都好睇布料嘅、啊。有啲布料比較聚身啲嘅布料咧，你可能著 oversize 都 OK。但係你預著嗰只布料比較挺身啲嘅 ，bulky 少少嘅，咁、 嗯、 你著落去咧，你就會越著越大隻啦。 哦，咁大家帶住呢啲方法喺袋嗰度，慢慢揀啲啱自己嘅衫啦。希望大家就著得好睇、嗯。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海，拜拜。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咧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嘅，我哋转头喺二台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 早晨啊，朝早7:08嘅早上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望到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咁一齐睇睇啦。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而家系7:09啦，咁啊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咁啊除咗有小白喺度之外啦。船仔， 早晨啊，小白， 系啦，仲有交通组今日嘅系 Vinny，Hello， 早晨啊，大家， 哇，系、哎、好精神、啊，今日朝头早， 系啊，因为小白整醒咗我， 系咪啊？咁啊好啦， 都系因为小白所以醒咗啊， 系啊，因为小白同我哋玩咗一个游戏， 系啦，哎呀，呢个令到大家精神嘅游戏实在太好啦吓，有机会分享一下。 但是大家咧都是要小心，令自己精神的时候咧都要小心安全啊，唔好玩得太过分。 系喎系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出边个交通情况如何呢？ 系啦，咁有 mini 提翻大家先。咁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就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啊。咁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去瑞丰。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九龙，跟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过咗福亨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其他嘅封路措施啦。虎山道有水务急收，来回方向跟住平定道嘅部分行车线就需要暂时封闭。而家嘅车辆禁止由虎山道去虎山村方向右转入平定道，亦都禁止由平定道入。右转去虎山道的虎山村方向，另外旺角拔街有水务急收，介乎洗衣街至到花园街的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的。 咁啊，朝头早咧都是可能维修啊各样嘢影响到呢个道路啦， 嗯， 都冇乜嘢嘅。 又是温馨提示一句啦，大家行车的时间其实多啲忍让，咁留翻啲两三秒距离啦。 系啦，揸车嘅朋友就特别小心啦，坐车嘅朋友咧都要留意。 系啦， 因为咧我最近咧睇咗一篇新闻咧，就话啦，其实而家就话咧有啲朋友仔就同我讲，或者新闻都话啦，就系坐电动车咧就比较容易晕车浪啊。大家 有冇呢个 嘅睇法啊？大家觉唔觉得？ 我又唔觉。首先问咗先。直播室入面几位玩唔玩机动游戏噶？容唔容易晕？ 唔玩噶， 唔玩噶。 我好惊噶， 我都系。诶， 我玩嘅，我唔惊嘅。 我唔得噶，我连搭车咧都会有少少嗰种离心力噶。 系咩？ 系啊，即系有时咧上车一到落车嗰一下咧，我个心都会觉得离一离咁。 有啲咁嘅事，喂，咁你要坐我车啦，我好安全噶，一啲离心力都冇噶。 所以咧，其實我玩機動遊戲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啊，好辛苦，即係我享受唔到玩機動遊戲嘅過程啊。所以咧，而家就睇新聞咧，就發現啊，可能有啲人就覺得坐電動車咧， 因為太快係嘛，起動嗰時，唔係咁聲嘅。 首先咧，我哋要了解點解我哋會暈車浪啊，就係、是、人嘅感官同預期咧有少少分別咧，就會產生嗰個暈車浪。 你搭船會唔會暈車浪啊？你哋 暈船咯，我會啊。所以我是比较容易受到一些交通工具的起伏呢，而有少少晕车浪、晕船浪的感觉。 那你搭飞机会不会呕的？ 又没有呕的，但是会有少少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呢是 想吃酸东西这 样。 放落系，唔系，哎呀，我都明嘅，我都希望你快啲食酸嘢嘅。 佢要食酸嘢， 唔系 Mini 啊， 我以为你话， 我以为小白要食咩酸嘢， 小白难啲食到酸嘢啊嘛，我觉得。 我食酸菜鱼啫。 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大家咧就系可以留意一下呢一篇新闻啦，就系根据2015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嘅一个研究报告显示啊，坐电动车咧。的确咧系会提高发生呢个晕车浪嘅几率啦。如果涉及自动驾驶嘅话咧，晕车浪嘅几率咧更加可以咧提升去到17.24%。 如果自动驾驶嘅话咧，我谂我唔单止系晕车浪，我心仔都嚟一嚟。 因为咧就系、是、新闻就话啦，咁因为用电动车就用一个电动摩打作为一个启动啦，咁、大家咧就冇嗰个心理准备咧，啊架车开始行啦，或者佢刹制嘅时候， 冇咗嗰种引擎嘅节奏， 系啦，即系 唔惯， 系即系太过静啦。 不过有阵时静咧，真系啱噶，譬如有阵时停车场咧。你唔係好聽到附近原來有架電動車嚟緊、我真係要人哋閃我，就原來後面有架車嚟咗啦，咁鬼鼠嘅咁樣。 係，同埋真係如果你行過停車場啊、馬路附近咧，即係作為一個行人啊，真係應該要望多啲附近嘅路面情況，先可以更加安全啊。咁、如果大家真係啊坐車啦，或者坐電動車啦，暈車浪，大家又有啲咩方法咧？ 食定嗰啲暈浪丸得唔得㗎？ 你暈船咯，就 係我會咬香口膠㗎。 咬香口膠啊！ 但系咬香口膠咧， 準備定嘔吐袋，其實喺個車上面。咦，係、電動車嘅朋友應該準備一個嘔吐袋喺個車上面先。 係，但係都幾辛苦。 咁都冇辦法。咁你即係如果有乘客要嘔嘅話，咁好過嘔落架車度啊！ 即係你要長備一啲嘔吐袋，係俾一啲朋友仔擺曬喺度，睇下佢 咁一個袋兩個袋，又唔係好嘥你啲位。 咁大家咧都可以試下其他嘅方法嘅，除咗嘔之外，就係可以多啲望下車窗出邊嘅， 望遠嘅嘢， 望遠嘢。咁你就可以咧令到個視覺上面有個穩定的平衡感、大家就沒那麼容易去到有個暈車浪的感覺了、亦都可以避免玩一些、我們經常都會在坐車呢玩手機、打遊戲機樣、就令你更加容易暈車浪，因為你經常都 focus 住一些電子屏幕、即其實有時候在家裡不是真的搭車都好，你玩得多遊戲機都會有少少 都會啦， 都有少少暈的感覺 的、 所以 你有的，原來 我會的， 咁你真係容易喎、 啊，係啊，即係如果玩一啲遊戲咧，係 即係個角色咧係會彈上彈落，然之後你要去冒險嘅。咁嗰下咧，我都會覺得有少少嘅頭暈咯，即係唔係咁適合打機。 明嘅。咁如果你玩嗰啲咩 AR VR 嗰啲，仲得人驚喎。 我暫時未有錢買住，等小伯買俾我玩。 我都冇，我哋一齊 或者去你屋企玩。 我屋企都冇啊。 買啦，你買咗大家嘅朋友仔就可以上你屋企玩遊戲機。 我哋不如睇下邊個有嘅，我哋去佢屋企玩啊。 問下船仔會唔會買一部添置嚟同我哋玩遊戲機。 喂，船仔，你不如買一部啦。 唔會。 搞錯啊！ 係啦，冇得去你屋企玩啊！ 我等小白埋，我哋一齐去小白屋企玩。 好嘢！ 睇下点啦，睇下点啦。喂，出面嘅天气点啊？ 我出边咧真系多云，而家咧个天都系有少少乌云嘅，所以大家记得咧，一定要带遮出街。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带。 系，我唔紧要。诶，你讲声啊，大把遮俾你啊呢度。 哎呀，系呀， 梗系啦。 系啦，咁同埋咧，今日天气咧，虽然会有一两阵骤雨啊，咁但系咧，应该话下个礼拜开始就话会转凉嘅。 系 最容易就出现咩咧？之前有讲过咧，皮肤系干啲嘅。咁但系唔知你哋觉唔觉咧，连个口咧都有少少干嘅。 个口啊，因为讲嘢讲得多啊。 嗱，我哋就应该系讲嘢讲得多。咁但系咧，如果比夏天我哋更加容易干咧，系因为秋燥啊。 秋燥。 系，即系其实我哋秋天嘅时候咧，就系、是、容易啲会出现呢一个秋燥嘅情况。咁有啲咩会出现呢？就系、是、譬如我哋口干舌燥啦，皮肤有啲干啦，便秘啦，干咳啦，或者系流鼻血嘅。 嗯， 呢啲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咧，系啦，就系、是、中医所讲咧，我哋嘅津液唔够，即、就、系、是、我哋嗰个身体嘅水分唔够。 系。 系啦，咁可以点样做呢？嗱，如果你系喺皮肤上面嘅，即系话哇好干啊，敏感开始出现啊，成日凹痕嘅话咧，就可以采取一个叫做清热润燥嘅方式。 咦，我成日听神光大学中医讲咧，就话如果唔够津液嘅，补肾咁样，成咩肾就系我哋嘅、好似储存库咁样嘅。 系。系啦，系啦，类似咁样，我哋都可以咧。嗱，呢个简单嘅，我哋可以试下整呢个百合枸杞菊花茶啦。咁、如果咧就真系严重少少咧，就可以食下木耳啊、芦荟啊、鸡脚啊等等嘅食物，因为可以补水嘅。咁不过咧、就啊，系咪一定就唔一定嘅？咁大家可以咨询下医师或者营养师啦。 好啊。 咁另外咧、如果你口干舌燥咧。咁啊，最紧要饮水啦，饮多啲水啦。咁如果饮水都唔得，咁点样咧？可以食一啲微酸性嘅水果。 微酸性嘅水果，菠萝， 好似菠萝啦，系啦，金桔啦，金枣啦，或者一啲金骨啊、酸梅呢啲咧，少少得啦。但系咧，记得唔好食好多，系啦，食太多又 over 咗啦，咁样。咁仲有咧，就唔好食一啲偏乾燥或者刺激性嘅食物嘅， 即系辣嘅，辣就唔好食咁多。 饼干啦，辣咯，系咯，辣咯，胡椒呢啲都尽量唔好食咯。 哦，哎呀，仲谂住咩？譬如胡椒、猪肚嗰啲咧，暖胃添。 暖胃系嘅，但系如果你口干舌燥，尽量就唔好食咁多咯。 哦，好。 系啦，可以食多少少橙类嘅嘢啦。 嗯， 系啦，咁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嘅。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渐下降至20度左右。 而家室外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95年， 联系香港。 我系陈耀华，电台就好似你嘅好朋友，想听歌有歌，想听新闻有新闻，日日夜夜为你服务。香港电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晨光大学。 好啦，早上嘅7:20，咁我哋就博通咗喺晨光大学入边嘅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啦，早晨咪咪。 早晨 咪咪， 系啦，咁啊，小白啦，船仔都喺度一齐咧，同阿咪咪倾下偈嘅。咁啊，今日咧就准备咗一个嘅题目咧，就系关于啲油。咁啊，油咧，即系点解会突然间讲油？因为油本身都分好多啊， 系啊， 例如有啲咩亚麻籽油啊、大豆油啊、牛油同猪油都算噶嘛，系嘛，咪咪？ 系啊，冇错啊。 系啦，咁我见到油咧，仲有啲咩初榨油啊，有橄榄油啊，花生油啊，咁我好多嘅。咁每一种油咧都有佢哋唔同嘅特性嘅。咁如果作为营养师嘅，有冇话譬如有啲咩油我哋要特别注意啊？又推介边一啲油啊？平时煮嘢食嘅时候应该点样去到利用我哋啲油啊？咁样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咧，咪咪？ 好啊好啊，其实拣油都几复杂下嘅，因为好似你讲啦，太多太多种类啦，究竟就算系好嘅，我应该用喺边度咧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话要拣啲好嘅油，就系因为好嘅油咧就会对我哋啲心血管咧有一个保护嘅，咁你知道我哋煮嘢食一定会用油嘅，咁所以就喺煮嘢食时就用啲好嘅油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如果讲好嘅油咧，大致上头先都听到啲嘅。譬如有啲有豆油又有啊，或者系一啲葵花籽啊， 葵花籽油， 或者系系啦，葵花籽即系 sunflower 啊嗰啲啦，咁亦都有芥花籽油啦，亦都有茶树油啊，或者甚至乎最多最多人听到嘅就系即系橄榄油啊咁， 系啦， 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好嘅油嚟嘅，系啦，咁所以即系会去睇翻随你喜好，因为其实有啲人咧会几敏感嗰个味道上嘅，系啦，即系譬如橄榄油确实咧有好多嘅。即系传统嘅家庭咧，如果叫佢爱嚟煮饭嘅话，佢觉得个橄榄油咁味咧系好突出。正如有啲可能食开清淡嘅话，用花生油又觉得花生油个味好浓嘅咁。 系啊 系啊系 啊，咁啊橄榄油我都中意啊， 我中意花生油。 冇错冇错，系啦，所以会去睇家庭啦。咁其实一路路讲话橄榄油好好，咁其实咧我头先再最初讲嗰啲嘅咧，其实都系好好嘅。咁我哋要注意翻拣咗好嘅油嘅话，究竟几时爱嚟煮，几时就系爱嚟做沙律油，或者几时就系、是、就咁摆落口唔煮得唔受得温度嘅，呢、這个系一定要知道，因为温度系会令到油变化嘅，尤其是个油会开始见到，譬如煮嘅时候有起泡嘅咧，其实。佢就氧化緊，而起泡氧化咧就開始會產生一啲有害物質，特別好似一啲致癌物。所以我哋就話炸完嘅嘢啲油唔好再重用啦，因為炸完嘅時候咧啲油通常都會已經起咗泡，咁就容易已經有致癌物。你再翻用嘅話，咁咪就幾健康嘅油都變咗唔健康。 哦，唔怪之後細個咧成日見嗰啲快餐店啊。即係嗰啲屋企樓下嗰啲快餐店咧，咁佢就炸嘢啦，佢成日都係側邊捆住曬啲泡嗰啲汁喺度㗎。係 啊， 係 啊， 我仲食咗唔少添啊，我好中意食 啊 嘛。 你諗下咁大鍋油唔再用， 係咯，咁嘥，係喎。咁啊，而家就好啲啦。其實而家好多廚具咧，佢哋都係用可以製造到佢哋嗰個形狀嚇，用少啲油。咁啊，等大家咧又可以即系炸完之后，嗰啲又唔外咁，都唔会话损失得太多咁样。 冇错啦。咁而亦都要去睇翻即系煮食个温度咯。头先都讲，咁譬如就咁，我哋啲炒下嘢啊，快炒下嘅嘢咧，咁大部分油咧都系适合嘅，包括有好多话橄榄油都唔煮得嘅咁。咁其实橄榄油咧，如果有啲品牌咧，其实大家可以睇，因为真系复杂嘅，又有初炸啊，有啲叫。有橄榄油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名字，但有啲品牌佢哋做得好好嘅咧，佢哋会喺底下写明系一啲系火煮食嘅，一啲只系做沙律油嘅，系啦。因为最好嘅就系即系要去有翻清楚知道，唔系就会拣错咗油。而如果你去做一啲高温，好似焗嘢，我要落一啲油落去，而你个油系只能够承受到去可能讲紧170度咁上下，其实牛油、果油同埋橄榄油都系咁上下嘅啫，到180度，咁就會開始冒煙而開始氧化啦。咁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去愛嚟焗嘢或者炸嘢嘅話，啲油通常都希望揀一啲佢會喺200度或以上嘅，咁就好似啲芥花籽油啊、葵花籽油啊、豆油啊，甚至乎粟米油啊，咁呢啲就係較高温，咁就會係安全喺嗰個高温度去煮食嘅。 哦，咁有啲就话到花生油如果太多，容易有炎症喎，船仔。 系咯，呢个系咪真嘅咧？我自己都好中意食花生油噶， 系咯。 所以其實我哋有指引嘅，即係梗係我哋就算揀幾好嘅油，都唔建議大鍋大鍋咁放落去愛嚟揸嘢啊咁。咁如果我哋識得去控制翻咧，講緊話每餐係兩茶匙油一個人嘅，我哋會建議煮食係啦。咁你計翻曬所有人嘅屋企人幾多人食飯，咁去預備翻，其實個油量唔過多嘅話，就唔使驚話咩過量去攝取邊只油會有炎症發生咯，因為其实反而好多一啲嘅植物嘅油，或者甚至乎好似三文鱼入面嘅即係一啲嘅鱼油，我 覺得鱼油係 啦，呢啲喺研究方面呢係有机会可以減低炎症嘅发生。 哎呀 係呀， 咁你要搵返多啲啦，船仔你成日食花生油。 所以我哋最好就多元化，即係喺唔同嘅时候就用唔同嘅油，可能整意粉嗰时候我哋就会用一下啲橄榄油啦，整沙律时又可能用一下牛油果油啊，咁用各种唔同嘅油，同埋而家啲油都有唔係一定大大啱嘅， 係 啱啲嘅，咁就唔使驚话喂你叫我用好多隻而啱啱都咁大啱摆晒屋企几时用得完啊咁啦，係啦。 係我成日都见到呢而家多咗好多牛油果油嘅嘢，係咪健康啲嘅咧？佢即系标榜话特别健康、啊。 牛油果已经 super food 啦，咁你再整埋油嘅话，系咪更加霹雳咧？ 嗱，佢都系健康油之中，因为其实食物安全中心咧出咗个报告嘅，好耐之前就分析晒所有嘅油，佢哋有几好啊咁。咁而咧牛油果油都系列入喺嗰大概十零只好嘅油当中嘅，系啦。咁、唯独是咧，而家仲有一种油系多人会用，就系椰子油。 系 椰子油咧，系啦，个个都话哎呀。可能分同飲食啊，或者可能潮流话呢椰子油好好啊咁。咁、 但椰子油煮呢成日都觉得有阵椰子味好怪啊。 嗰啲益味咁嘅感觉嘅、有阵时会煮到。 係啦係啦，但係如果你话譬如煮一啲东南亚菜啊，定要用椰子油，可能佢又帮到成个餸菜嘅香味嘅。 哦係。 係啦，咁所以要去注意返呢一句就係好紧要嘅。其实椰子油嗰个嘅坏脂肪饱和脂肪比猪油系仲劲，佢九成系饱和脂肪嚟嘅，油嘅。 我以为佢健康啲添。 哎呀，我仲啱啱想问 Mimi 咧，其实牛油同埋猪油系咪最差嗰两款添？ 唔系啊，可以答你系椰子油。咁而咧椰子油系其实现在好多争议话，咦佢特别唔同过，容易吸收啊等等。咁喺我哋嘅指引上咧，即系饮食话啊，如果你要去话俾人哋听，啲油好定唔好嘅话，椰子油咧，我哋暂时就系建议，如果真系你要煮开啲东南亚嘅餸，佢系需要用到椰子油嘅，你即管去试下去用椰子油啊咁。但系如果平日我哋常煮餸嘅话，就千祈唔好用啦。 系咁啊，大家留意住。咁会唔会嗱？而家香港咧好多时个厨房就唔系好大啦。咁我哋知道咁多款唔同嘅油，固然之。好，但我哋好难咧，就将所有油 买晒翻屋企， 买晒翻屋企摆。虽然佢有啲细支装啫，咁但系有冇话其实边一两款或者边三四款嘅油都觉得可以长期揸喺度，定还是系我哋长期用死一两只油又对身体反而又唔好咁样嘅咧？ 嗱，咁啊唔會嘅，但係特別好嘅話咧，咁都係即係我都係根據翻即係食物安全中心去出嗰個嘅表俾大家去睇嘅話咧，其實我哋就要去睇，首先就係飽和脂肪要最少嘅，咁跟住另外兩個好脂肪對心血管好嘅咧，就係嗰個嘅單元不飽和同埋多元不飽和脂肪，呢兩個係一定要多嘅。咁所以咧，其實表表姐好嘅咧，芥花籽油係非常之好嘅。 哦，咁啊， 係啦，而佢嘅温度亦都係可以承受高。高啲二百几度，咁所以如果你话呢个爱嚟做大路嘅煮食油，其实都唔错噶。 系咁啊，做沙律就得唔得噶？呢个芥花籽油。 嗱，沙律就會比較覺得 heavy 咗啲個口感，咁所以我都話，如果沙律油可能橄欖油啊，或者牛油果油嗰啲咧，會食得輕身啲咯。真係有陣時有個結度係 明白明白。好，咁大家就識揀嚇。咁啊，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访问莫斯科，并获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见。普京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有利于维护世界同地区和平稳定。 和冷戰時期那種同盟關係完全不同，又指俄中兩軍各領域合作發展勢頭良好，取得豐碩成果，為維護兩國戰略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俄方願同中方加強戰略溝通，提升務實合作水平，不斷推動兩國兩軍關係深入發展。張友俠表示，中俄兩軍關係是兩國關係高水平和特殊性的重要標誌。近年來，中俄兩軍關係發展保持強勁勢頭，各領域合作亮點分呈，中方願同俄方進一步深化兩軍務實合作，共同維護兩國利益，維護世界和地區繁榮穩定。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之前為張友俠舉行歡迎儀式，並進行正式會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下星期三至五在美國三藩市舉行。日本放送協會引述消息人士報導，首相岸田文雄正考慮在峰會舉行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報導指，具體來說，會在下星期三舉行美中峰會後的第二日舉行日中領導人會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之前在日本表示，美國預計美中兩國領導人將在峰會期間會面，雙方正就此展開工作。他又認為美中領導人舉行磋商十分重要，指出有利於兩國尋找可以合作的領域，並探討如何以負責任的方式解決分歧。美國眾議院兩黨議員去信拜登政府，要求提高對中國製汽車的進口關稅，並研究方法阻止中國企業從墨西哥向美國出口汽車。路透社報導，提出相關要求的包括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的加拉格爾、民主黨的克利衰納莫提等四名議員。他們在信中敦促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將對中國汽車徵收的 25% 關稅提高，以壓制預期的中國汽車進口量急增。這些議員又說，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應該考慮對中國汽車發起新的301調查，並採取行動對抗中國主導全球汽車市場的產業戰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龙日村，意外影响到青云路去黄珠路方向车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湾仔消防局。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去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而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 新界區啦，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迴旋處嘅車龍去到五塊田；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龍尾藍地石礦場；吐露港公路去九龍，左轉大老山方向嘅車龍去到科學園；大埔公路去九龍，近住和斜村一段車多，龍尾都排到去沙田馬場噶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嘅福祉，系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嘅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感触好深，因为我有机会喺个斑马线度去表演嘅。你 feel 到隔篱系好多车啦，好多人啦。咁但系咧，我听到啲路灯，你滴滴滴滴滴，跟住仲有巴士声，仲有可能系响安嘅声啦。我觉得呢啲交通灯嘅声都系一个配乐嚟嘅，令到你对呢首音乐又去咗唔同嘅感觉咯。 今个星期有嘉宾谭聪带你走入佢嘅音乐世界。 台话你知，位于北苏门答腊嘅棉兰，人口超过200万，系印尼第三大城市。嚟到棉兰，多巴湖咧系其中一个唔可以错过嘅景点。佢位于海拔900米嘅高原上面，分别系东南亚第一大湖、印度尼西亚最大淡水湖，同埋系世界上最大嘅火山湖。 多巴湖因为火山喷发而形成，湖长100公里。宽30公里，最深处可以深达450多米，面积大约1700平方公里。 喺多巴湖附近嘅居民，多数咧都系巴达克族人。佢哋住嘅船形长屋，虽然全部都系用木材搭建，不过就连一粒铁钉都唔需要用到。 大门通常会以红色、黑色同白色为主要色调，分别代表住血液、死亡同天堂。另外，佢哋亦都会喺门口画一只壁虎，象征保护一家人的平安。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6点至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跟住原来就是教玩文歌嘅，玩吉他嘅，咁我咪啲社工同学带我去，佢话：哎，我哋都报咗名，你都报啊，学费唔知好平啊，哇，即刻报啦。点解佢话唔好意思，敷晒，但系好好，见到我好想学噶，佢突然间就话：唔紧要啦，我免费教你啊，你坐喺度就教我由 C 曲开始咁咯。大家好，我系欧永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 期星期七点三十九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各位， 早晨啊小花， 早晨啊嘉明， 嗨嗨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朋友，今朝早咧特别振奋嘅，因为寻晚咧觉得系为咗一件善事咧做咗个好嘅开头。 系，琴日其实喺节目你都有涵盖咗啦，亦都见到咧，我哋平时嘅 lobby 咧有啲圣诞嘅感觉咯，已经。 虽然感觉上系有少少早啦，不过都有啲主题乐园换咗新装嘅话，都唔嫌早噶啦、哦、，OK， 差唔多噶啦。 唔早啊，我依家即刻已经想到十二月廿四、廿五号放假啦。 哇，已经谂到咁远啦。 有咩叫早啊？ 系咪啊？ 迟唔早刚刚好啊。 Okay，very good。嗱，点解会咁讲咧？就因为寻晚就正式为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三台同埋南华早报合办嘅年度筹款盛事——爱心圣诞大行动咧，做咗一个揭幕嘅仪式。咁啊，寻日非常之开心啦，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咧翻嚟做我哋嘅主礼嘉宾啦。咁当然呢一件嘅盛事咧，都系我哋每一年都相当之着紧嘅。 系， 因为讲真咧，我哋今年系第36届啦。 哇！ 过往咁多年咧，总共筹到嘅善款咧系接近3亿7千万。 嗯， 咁系帮咗接近有成338个唔同嘅志愿团体，去到成就佢哋嘅梦想，去到真系用佢哋嘅实事去到帮助好多唔同香港嘅朋友仔嘅。咁所以今年度咧，我哋会支援嘅慈善机构咧有15个啦，全部啲 project 咧，我哋寻日讲嘅时候都系哇，好窝心啊！真系有呢一个好梦幻嘅一个小小嘅感觉。 嗯， 因为我哋个主题就系 magic moments 啦，咁所以寻日我都做咗一个 Wonka 嘅一个造型嘅一个打扮， 系哦，系咩？ 系啊， 最后系用做咗个造型咩？ 系啊，转头我系做咗呢个 Mad Hatter 嗰个嘅造型啦，插翻一件都哇系我妈妈嘅西装褛啦，咁都衬到个主题嘅。咁但系点解我觉得窝心咧？因为实在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朋友都需要支援啦，好多唔同嘅阶层啦，好多唔同嘅年龄嘅需要啦，小朋友有小朋友嘅需要，简单如佢哋嘅坐姿，以至到佢哋身体嘅状况，去到点样影响佢哋嘅脊骨发育，去到可能大少少嘅小朋友，佢哋喺心理上面嘅支援，亦都系我哋近排经常都会去着重着墨去讲，真系落好多好多好多心机，去到支撑住佢哋嘅一个非常之紧要嘅着眼点啦。以至到系老人家，其实老人家咧都会经常听啲唔同嘅医生啊，又或者系专家讲咧，要去防跌啊。因为老人家跌亲真系好麻烦，咁、 哦、 所以咧，亦都有志愿团体就谂到一个嘅实事嘅计划咧，就系、是、帮一班嘅老人长者去到睇下究竟你哋嗰个风险有几高啦，点、 嗯、 样可以避免，而唔系真系跌咗之后先至再去做补救嘅工作。 系因为咧，以自己已经已故嘅婆婆为例啊，即系佢都系跌完之后咧，身体就差咗好多咯。咁呢个都系事实嚟嘅，所以嘉明讲过一个关节咧，如果你做啲孝顺仔孝顺女咧，你知道啊啲阿爸阿妈啲行动有少少不便咧，你真係睇实佢、嗯。有陣时咧，啲长者咧以为自己咧仲係咧十七八岁啊， 系啊，五十年前 好矫健咁样。嗱，当然有啲长者真 系 好矫健嘅，即系跑马拉松快过我， 有系啊，有啲仲跑紧山嘅，其实长者， 但系。更加多系咩呢？更加多就系以为自己可以跑得好快，或者可以跳跳弹弹，但系其实唔得。即系你都知道啲膝头哥嗰啲骨咧开始老化，开始脆啊，佢脆啊，好似啲威化饼咁咁样。 系啊， 咁你真系一整亲咧，你成个人个心情啊， 即系 身体啊， 平时咧就咁行咧，大家都未必会发现得到，原来自己嗰、那个、那个骨啊入面个密度咧、嗯，原来已经比以前后生嘅时候咧就差咗咁多。咁、 啊、 所以譬如有啲志愿团体帮下手啦，或者其实新科技都系一样啦。咁啲新嘅technology佢甚至乎系可以俾啲老人家咁啊绑喺啲好似平时着衫咁样嘅、 嗯， 一跌嘅时候佢即刻变咗气垫出嚟嘅。 系啊， 呢啲都大家可能都有睇过。 好似车入边嗰啲嘅吹气垫。 系啦。咁嗰啲我都覺得係真係有用，因為老人家好講究就係你點樣去到保護佢唔好有嗰一跌，因為一跌好多時咧，亦都係叫做病從嗰一跌開始，所以要多啲關懷啊。 係啊，所以適時嘅評估啦，我哋做好預防嘅措施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咁就透過今次啱啱尋日先至新鮮滾熱辣正式開羅嘅愛心聖誕大行動咧，就可以睇下各位嘅善長人翁可以點樣真係落足你嘅心機又好，你嘅金錢時間都好啦，去到為到我哋今年選擇嘅15个志願團體筹款咧，希望佢哋真系可以为到大家做到好多嘅实事嘅。想了解多啲详情嘅话咧，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媒体专页啦，又或者我哋嘅官方网站就系 oschk.org 嘅。 可以讲呢句。 多多益善，少少无愧啊！ 冇错啦， 系咪已经问咗噶啦？ 系啊， 系咪要一捐捐到哇咁劲嘅？系咪要捐几百万噶？我冇啊，咁啊几十蚊得唔得？咁啊都可以嘅， 绝对可以嘅。哇！但系咧，我想讲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公司啦，或者系机构嘅捐款咧，佢哋都真系好落力去筹款噶。 咁一定啊 ，corporate 通常有好多智者都有讲嘅，通常咧捐款啊，系啲大有钱佬咧，只要肯出咧，少少，佢哋嘅少少咧。都比一班咧基层咧全数拨捐咧都多好多啊！所以商界系应该展下关怀嘅，唔系一个口号嚟嘅，我深信。 同埋都有好多唔同嘅创意方式去到募捐啦，譬如话有啲公司佢哋嘅筹款方式咧，就系可能揾几位嘅高层，就做一个整饼嘅活动，咁就整好嘅蛋糕又好啦，甜点又好啦，咁就喺公司入边拍卖，咁就睇下咁可以筹得几多款啦。 旧时啲金融机构咧就好中意咧即日收市啦吓，咁咧究竟我哋今日做嘅业绩系几多，全日咁攞去捐咯。 哇！ 舊時咁隨住港股依家成交開始低落咧，其實就冇咗呢支歌仔唱嘅，連個 charity 啊，個捐款方面都受到影響嘅。所以咁多位商界嘅朋友啊，或者金融業界嘅朋友咧，努力下。 真係啊，都開始咧係感受到咧，過往呢三年咧冇乜機會去到做一啲慈善籌款晚宴嘅慈善團體咧，都真係摩拳擦掌啦。基本上可以做嘅咧，盡量做，因為大家都係有個善心喺度嘛。咁都希望大家真係踴躍捐書啦，踴躍支持。 好， 不过讲到咧，寻日去支援嘅呢十五个机构咧，当然嘉明作为妈妈啦，最暖心嘅咧就系见得到对小朋友嘅帮助。咁都系近排咧出席咗唔少嘅家长讲座啊，或者听嗰啲专家讲咧，我都收到有啲嘅资讯，都希望可以透过晨光第一线咧，同各位嘅家长朋友咧分享一下。虽然未到家长下排学堂啊吓，但系咧寻日我哋咪后都有同小柏倾过呢样嘢咧，就系原来。在近年的一些的不同的资料搜集的项目里面呢，发觉原来一个家庭的角色扮演当中，爸爸的角色呢是真的非常之紧要的。 那梗 是 啦。 不如爸爸讲一下先。 即例如爸爸很多时呢就会带着一些小朋友一起去到试很多新东西。譬如我这个我自己经历啦。试很多新东西啦，玩很多不同的活动啦。那我想大部分，我又不说大部分啦，即我自己家庭啦。譬如爸爸呢是比较上不是很看好这个不是很着紧这个学术方面的。 是。 是啦。都是比较上呢就是调皮一点，话希望他有一个呢美好的童年，多数都是这样想会出发多一点的。咁一有机会就试啦玩啦，咁我觉得如果爸爸好似係向呢个方向会多啲，即係你使我身边嗰啲嘅爸爸呢、比较上多呢都係想有呢一种咁样嘅风味喺自己屋企入面嘅。 係当然啦，唔可以一足高大一船人啦。 咁当然係 啦、基本嘅一啲可能係普查上面嘅分析呢都有啲专家呢就分享过。譬如话当一个係单一嘅活动做个例子咁先算啦，譬如话一家人去踩单车，咁、当你嗰个角色当中有爸爸有妈妈同埋一个小朋友呢一个组合去到踩单车啦，嗰、那个摆位通常会系点样嘅咧？ 系咪通常爸爸教小朋友踩单车咧，妈妈就喺后面坐喺度啦，望住啲小朋友嗱，唔好跌亲啊，唔好跌亲我小朋友。 哎呀，全中啊！嗱，官方嗰或者系咪系专家嘅分析咧，就话通常喺呢啲普查嘅结构入边咧，嗰、那个组合就系咁样嘅，小朋友系踩中间嗰、那个。即系当系一个前先后咁样嘅路线同佢计啦，小朋友永远都系中间夹住嗰个啦，然之后咧妈妈就系好似头先船仔所讲咧，系安全为主嘅、哦，我要包底，我喺后边咧就保护你，咁所以小朋友嘅后边咧就会系妈妈， 系 咁然之后爸爸咧就会喺前面带头嘅，咁但系因为咁样嘅组合形式，因为好多爸爸都系娱乐大师啦，都系冒险家啦，会带住小朋友去啦，咁然之后咧甚至乎爸爸系唔见咗嘅，因为玩紧卜哩哩，踩得好快，踩得好快，鼓励小朋友踩快啲，就用唔同嘅方式。 最后个阿爸踩得好快，快得好紧要。 通常啲阿爸咧都会喺前面搵个角落匿埋，喺度装翻个仔。 系啦，咁但系喺小朋友嘅视觉咧，呢、這个就系个专注点啦、小朋友视觉咧，佢真系对唔住妈妈，唔会拧转头望到原来妈妈喺后边保护自己。 哎呀， 佢望到嘅系前面爸爸有几好玩， 嗯、 前面爸爸呢一刻同我嘅相处系有几咁刺激。 哎呀，好啊，加晒分啊， 系咪啊？ 正。 咁所以咧，原来就单从呢一啲嘅唔同嘅互动嘅活动啦，又甚至乎系平时睇图书都好，原来咧，虽然我系会啊。 即專家嘅普查分析咧，就話爸爸讀故事嘅時候咧，係會多啲角色扮演嘅。 哦， 係啊，如果我讀一啲書咧，可能會設立入邊嘅內容，我會攻擊個仔噶。 係嘛？ 係啊，即係無啦啦變咗擠佢啊，跟住就呢一版就係咁玩完一輪啊，跟住就再揭下一版咁樣咯。係 啦，媽媽偏向嘅咧，就可能真係會嘗試去幫佢學術嗰方面。你試下讀下。我同你一人读一半啦、啊，又甚至乎呢个咩字啊？读到下嘅时候吓、啊，但系爸爸就会系玩为主啦、嗯，开心为主啦、嗯，少啲去顾及到佢喺学术上面嘅增长、嗯，又甚至乎佢喺活动当中嘅安全意识。咁、嗯、所以点解觉得啊？原来咁多年之后，我哋成长啦，我哋大个咗啦，谂翻细个嗰啲所谓即系电影都有讲嘅 core memory 啊，最紧要嗰啲嘅记忆片段咧。原来爸爸是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好像是、哦、我现在想起我只是想起、啊、妈咪不好意思啊是我都是只是很记得我爸爸带着我去玩风筝啊、去沙滩玩啊踩单车的时候即是踩那些四轮那些呢不是一家人坐在的是啦就会永远记住我爸爸在前面是这样奔跑我妈在后面哎不好这么快着 是 那些画面。 都是我现在的核心记忆啊、都是记得啊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就是跟老豆去咯。是啊都是大家叫做风雪交加的好冻到缩下缩下那种感觉。都是好记忆犹新嘅。 系啊，知道咧好多爸爸同埋妈妈都系啦，好忙嘅。不过喺你忙当中抽到嘅时间陪伴小朋友咧，对于佢哋日后成长都系相当之紧要嘅。最后一句啊，都系一个几重要嘅信息嚟嘅。嗱，我哋成日都话如果生女就系爸爸嘅前世情人啦。咁但系其实咧，爸爸你系而家女将来情人嘅目标嚟嘅。佢系睇住你喺佢成长嘅过程当中，你点样对待妈妈，就会形容咗佢对于爱嗰个嘅印象。所以如果你想你第时个女找一个好的女婿回来的话对自己太太好一点咯。I'm going to you like water, in my body swaying side to side. I'm focused in on the moment, all the lights of diamonds in the sky, yeah, and I only see myself.Let you set me down to time. Time to save myself, 'cause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find it, but I found what I was looking for.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find it, but I found what I was looking for. I found it in the city, in the dark, in the city, in the dark, in the city, in the dark, in the dark, dark, dark, in the city, in the dark, in the city, in the dark, in the city, in your heart, in the dark, dark, dark.他们是 Charlie XCX 和 Sam Smith。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时。晨光第一线，船仔。 而家咧，亦都係好多人咧，由打電話變咗做 send message 嘅，係啦。咁所以咧，最近有一個調查出現咗，就係、是、日本嘅，就話七成以上嘅年輕人咧，患有呢個叫做電話恐懼症啊。 哦， 因為已經習慣咗打字溝通。 好彩啊！我哋仲年轻啊！ 哦，原来 我都有啊， 已经有啦。 其实我 系 好惊噶， 系咪啊？ 睇唔出、 啊。 我最惊就系呢啲电话。 即系你都唔好净系话职场上边惊你嘅上司啊、老板打嚟啊。调翻转头咧，有阵时咧，我都好惊咧，我老豆打俾我。 啊，点解咧？ 你真系即系正常咧，佢会短信你嘅。佢无啦啦打电话俾你、哦， 大件事。 我哋咧到咗呢年纪啦，即系阿嘉明啊、阿小白啊、阿奥系船仔后生啲，你爹哋妈咪都好年轻嘅，廿八岁嘅啫，系啊，同我差唔多大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哋，你试下夜晚黑十二点几一点收到你阿爸阿妈电话。 咁啊， 我不过长期收到、啊。我只要一出去夜少少，佢就打電話。 咁你唔同嘛？ 叫你翻屋企啫， 係啦，叫我翻屋企。 翻嚟啦，但我哋你諗下，就是、大家想象到，哇！我個心即刻心跳啵啵啵啵啵啵啵啊，係咪？即係你一定會覺得啊，可能係生病啊，可能發生咩事啊，屋企停電啊，即係我特登講啲好輕好 minor 嘅嘢啦。咁但係你 feel 到會有啲更加未必好嘅嘢會發生咯。咁所以你話喂電話恐懼症，我估依家今時今日都唔止年少嘅你有啊，即係我估你中年啊、老年啊，你都會發生。又調翻轉頭逆地而處啊！你做老阿爸阿媽咁樣，你可能七八十歲咁樣，你爺媽媽收到你個仔打電話俾你啊，你都驚啦。即係其實電話真係幾驚喎，收到來電呢一樣嘢啊， 我唔知道，我就記得起啦，我以前即係以前係冇呢一啲外賣程式，冇咁多。多嘅时候咧，永远都系打电话落单噶嘛。 系啊， 嗰一下咧，我系真系要谂定个台词咯。 哦，点解？ 唔知道，我觉得咧，如果佢我系慢咗啲咧， 我同你声一次啊。O K 茶餐厅。 你好啊，我想要一个嘟嘟嘟嘟嘟。 你会讲你好 啊？系啊，我会啊，我会噶。 咁你个人几有礼貌？ 我会、啊。 你想要乜嘢啊？ 我想要杯冻柠茶，小冰小甜咁样。 小冰小甜，使唔使加一份三文治啊？ 好啊好啊，唔该。 烘底啊？ 唔烘底啦。 烘底啊？住边啊？ 住边港台咁样。住港台，港台广播大厦。广播大厦。 讲咗你嘅。 哎呀， 危险危险。 新村咩花园出嚟？ 系啊，不过又系以前咧，需要打电话同真人落单嗰个年代咧、都真系会有。少少驚驚，係因為要同個陌生人講嘢啦，又唔想阻人時間啦。有時咧，可能即係嗌 pizza 先算啦，佢有一百個餐噶嘛。咁你又要諗下啊，究竟今日嗰個優惠係點樣樣咧？ 我日日都同陌生人講電話嘅。先生，你有冇財務嘅煩惱？ 要借錢， 我係乜乜乜打俾你啊？ 或者生發， 係啊，生發啊，或者先生租新樓大特價， 係啊，又有樓盤咧， 兩萬蚊做業主，哇，兩萬蚊做業主，我真係由出世到依家都未聽過喎。 你有真人咪算好咯，我嗰啲好冇誠意噶，打嚟呃我錢嗰啲咧，而家係入境， 係我都係喎。唔 係，佢仲同我講消費券未用曬，大佬，我用曬九年啦。你話有新消費券就話。吓到我啫！你话喂，俾多五万蚊消费券你，喂好啊好啊好啊！你话消费券未用晒，唔系话想呃阿叔，唔系咁嘅啊！ 除咗系我自己觉得，除咗系我哋而家外卖少咗之后，即系打电话咧，仲有一样嘢，大家个通讯录啊，系咪都少咗联络人？ 我唔係喎，我好多喎。 咦係啊， 因為喺啲短信程式入面咧，我都會全部記翻佢哋啲。 哦，因為我係嗰啲唔 save 人哋 contact 嗰啲人嚟嘅，即係我係就咁，因為你 WhatsApp 其實大概都知佢係邊個噶啦嘛。 其實我哋幾位主持咧，你有冇 save 個名入去？ 哦，咁我有，咁我有嘅。 唔好問點樣 save 我哋個名，我哋個名究竟係咩？ 其實我都有少少想知。 咁但唔係 default 嘅咩？即係你譬如用 I 字頭嗰個電話，其實佢你个 number 其实 default 咗你本身、那個。 唔系噶，如果佢冇 save 咁，咪净系出咗个电话号码。 系啊系啊。 我知道我知道，但你只要加入新聯絡人咧，佢會出翻你個名字。 我會噶， 我會，但係我連加入都唔加入啊嘛。 我知道我知道。 係啦，我就係、是、咁，所以咧就平原來咧係話，有啲人咧嘅通訊錄咧其實只係得六個人個電話號碼嘅啫，仲、要做好心理準備咧先會打電話嘅。咁甚至咧入邊又話咧60% 嘅人咧覺得自己係唔擅長接電話啦。咁、而20至30歲嘅民眾嘅比例咧係超過70%嘅。第一咧就覺得有35% 嘅人就覺得啦，啊驚自己口頭回應唔夠正確啦咁樣。咁另外咧，亦都驚自己冇辦法同上司溝通到啊，等等咧都係出現咗嘅。咁我唔知啦，而家大家都習慣咗 send message 先嘅，咁呢個都可以話係新一代嘅 manners 嚟嘅， 都係一個禮儀嚟嘅。而家打電話之前都會先 send 個短信，方唔方便啊？咁樣咯。 早晨，早晨，8:13啊！呢个时间咧，今日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同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系同我哋一齐咧睇睇啊股票市场个情况啦。咁啊，今晚美股升跌不一啊吓，咁啊，鲍 Sir 就冇乜太特别嘅讲话啦，咁样咁，但系咧，港股琴日要跌啊，跌101点啦。咁啊，北水咧净走咗13亿。嗱，市况方面或者宏观嘅市况嚟到。17,568点啦，琴日收市就系、是，系咪可以、叫做储咗啲力度，再挑战下18000点咧？嚟紧后市嘅分析又系点咧？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睇睇啦。唔该晒你， 好，咁啊，几个话题，头先咧阿 O 咧就讲到啊，阿包 Sir 咧就冇讲嘢，系因为咧其实都系日前系好日子嚟啊，对于联储局嚟讲，因为佢哋嗰个研究团队咧成立咗100周年啦，咁啊大家谂住，會唔會出嚟講下嘢啊？咁佢又冇喎。咁不過咁正式嘅場合咧，佢講好多噶啦。唔記得咩？啱啱早排啫嘛，咪就係聯儲局開完個議息會議嘅時候，佢咪就喺個記者會就放低咗、除低咗佢嗰個膠框眼鏡，跟住放咗少少鴿出嚟咧，就令到投資市場就好亢奮，因為覺得咧美國嘅加息嘅周期咧已經完結啦，即係話加到去呢一刻咧就唔使再加啦咁。雖然講減息咧就真係早咗少少，咁好啦，咁呢個咧亦都成為咗過去即係呢段幾長嘅時間啊，美國股市咧一路升、一路升再一路升嘅原因嚟嘅，因為個債息咧就反覆咧都係有個下跌。嗱，雖然咧跌得多時咧亦都有啲彈啊，講緊個債息，咁而個美股咧升得急時咧，亦都有啲咧就好似係定咗落嚟咁樣啦。呢個咧都係尋日見到咧美國嘅債市同股票市場嘅情況。不過如果講你話即係反彈嘅趨勢，甚至乎成個上升浪嚟講，都即係簡單啲講啦，11月咧都過咗都一半都未夠，就已經咧彈翻都相當之多，即係唔好忘記9月啊，尤其是咁跟住10月，其實都係美股咧表現唔係咁理想嘅兩個月份嚟㗎。咁啊11月咧追翻好多㗎啦，都已經咁追翻即係上翻嚟嘅主要原因都係講頭先嘅呢個因素啦，就係關於呢個債息嘅預期。咁你話喂？咁其他啲嘢咧，譬如話以巴嘅戰爭啊、俄烏啊嗰啲冇影響咩？有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同一個嘅消息同原因咧，對於金融市場造成嘅二次啊、三次、第四次嘅衝擊咧，就只會越嚟越細嘅啫。咁所以已經見到點啊？金價都開始回啦，因為所謂嘅避險嘅情緒咧就冇咁高漲啦，已經油價繼續落啦。點解啊？因為最後就係唔係話擔心會唔會伊朗又參與埋啊，跟住就影響原油供應啊，反而而家大家咧就會覺得 覺得第一委內瑞拉供應可能多咗，第二就係而家呢一刻咧睇個經濟前景咧就睇得比較悲觀啲，都擔心未來嘅表現，因為係啊都幾客觀嘅事實，因為到現在雖然好多啲央行包括歐洲央行都話嗱你都知啦，我哋阿行長係拉加特，佢不嬲都話要繼續加嘅，咁而家就算唔加得都好啦，唔加住都好啦，啊都唔代表話會減翻轉頭，所以咧即係好多啲歐洲央行官員都話你唔好諗住而家會即係傾減息啊，完全未係成熟嘅時候。咁聯儲局啲官員都係啦，即係日前都有啲官員出嚟講嘢，佢哋都係啲言論咧都係話。即係又係啊，通脹又未去到2%，即係嗰啲咁樣，即係舊調重彈啦。咁但係市場就覺得，你講嘅咁講啦。但係咧息咧就睇嚟你已經加完㗎啦，去到呢一下。不過又係嗰句，加到去呢、這個即係叫做頂峰啦，橫行啦，進入高原期又唔代表要減翻轉頭。咁所以開始咧亦都見得到，即係外圍都叫做。慢慢個力度係慢咗落嚟嘅，即係嗰個上升嘅動力。咁但係仲有啲業績好嘅，啱啱即係嗱，而家都尾升㗎啦。S&P 500指數啲成分股普遍嚟講，公布咗業績嘅都係即係無論係收入同埋盈利咧，都係好多個壞嘅，即係比預期勁嘅咧，都係多過咧差過預期都幾多下嘅。而家個比例都咁又一間啦，都係藍籌股啦。咁咧就係、是。Disney 啦，喺延長加息時段都升咗，頭先都睇4%左右到咯。咁點解？因為主題樂園收入多咯，咁同埋佢旗下啲部分啲頻道收入都唔差咯。咁所以就見得到都係啦，都算係外圍美股就即、是、係都係算係仍然係做得都幾好噶啦。喺成個十一月份嚟講就嚇。 咁港股咧都未至於私人獨潮水嘅，都叫升翻啲啦。咁啊個別股份咧都慢慢出業績啦嚇。琴日出咗業績咧就係、是、散户啦，或者一啲想平穩收息嘅房地產信託基金講緊領展啦。咁啊中期咧就分派1.3元嘅一個股息率，6.5厘啦。咁啊，呢個就係報章嘅標題嚟嘅，亦都係事實。不過調翻轉頭就係你見到領展由年頭到依家嘅股價咧，都爭天共地啊嚇。咁啊究竟呢份業績出嚟係理想定唔理想咧？咁啊M&A 究竟係做得正確唔正確咧？咁啊，作為股東股民啦，咁啊，雖然主持人又冇持有啦，不過都想問一下 Dicky 啦。咁啊，你嘅分析係點咧？關於領展房託？ 唉，領展就都好多人持有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再講再之前即係公股啊、集資啊嗰啲，就已經係成為過去啦。咁但係到現在咧，有冇機會真係都否極泰來咧？喂，話曬我哋即係無論睇股市又好，做人都好啦，我哋應該點啊？向前望噶嘛， 冇錯， 唔好再回頭望噶啦，係咪？咁所以咧，即係向翻前面睇嘅時間咧，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就咁講香港個整體消費嘅情況啦。大家都望到嘅，唔算太理想嘅，因為自從大家即係通曬關出得境咁，即係有我諗由年初到現在啊，即係港人最熱門去邊度咧？近近地嘅北上啦，係咪去深圳啦？遠啲嘅咁啊，梗係即係話美日韓嗰啲咁，即係日韓嗰啲咁啦。再遠啲咁講啲，梗係歐美啦。咁所以咧，即係呢段時間喺本土消費嘅的而且確咧都係少咗嘅。咁啊，亦都係。遊客旅客嚟香港咧，嗰、那個消費意欲咧就比唔上以往啊！即係嚟到可能哇深度遊啊咁樣嗰啲，就唔係話哇即係一代二代大包細包嗰種咯。不過亦都客觀講，因為始終就係、是、就咁講領展咁而家香港嘅一啲嘅商場嘅一啲嘅收租嘅一啲項目啦，簡單啲講，都係比較民生所需多啲嘅。咁第二，因為佢哋都投資海外啦，新加坡啊，甚至乎內地啊咁。咁部分呢啲商場咧，佢就又調轉喎，又做翻即係譬如福田嗰啲，佢又做翻香港人生意喎。咁 係啊。 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啦，就咁而家望落去咧，即係睇翻佢哋嘅即係收租嘅組合咧，以至到嗰、那個即係租金嘅未來嗰、那個。加幅嘅空間啊，即係加租嘅空間啊，再者再加埋喺之前真係喺個市場度亦都集過資，咁所以即係到現在利率處於個咁高嘅環境之下咧，咁即係亦都唔可以話過去嘅一啲嘅決定係完全錯誤啦，因為畢竟即係而家利率真係處於個好高嘅水平，可能仲要維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你話喂未來會唔會有機會？喺而家呢啲時間，即係逆市進行拼購咧，咁子彈就有啦。咁當然啦，亦都要慢慢用啦，亦都唔好一次過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就咁睇佢，無論係業績嘅分派啊，即係香港以外嘅一啲即係物業嘅。 組合啊，包括內地啊、新加坡啊等等咧，可以用四個字嚟形容啦，即係否極泰來啦。如果再整多四個字就點啊？咁啊，漸入佳境啦。咁所以就即係最壞嘅情況咧，我諗都叫做過咗去。咁其實客觀嘅事實就唔止佢啦嚇，我諗其他啲房地產信託基金，即係除咗領展之外，其他包括例如致富產業信託啊，咁甚至乎嚇講緊香港啲地產股、收租股、收租股啊，咁隨住其實對上一次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咁都幾明確地，大家會覺得已經進入咗個頂啦，高原期啦，打橫行啦。咁即係話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咧，睇嚟咧都已經去到加到你度，有機會都停啦嚇。咁所以即係建基於頭先呢幾個憧憬，即係利率同時間香港咧，亦都因為聯繫匯率下都會好跟隨住美國嘅利率都有機會見頂嘅時間咧，當然對即係各行各業，特別係地產啊，即係房地產投資啊。嘅行業啦，無論你收租又好，開發又好啦，都係正面嘅。 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多啲去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咧現個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Dicky，Dicky 頭先又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 ，Dicky。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多謝曬你。 好，唔該曬， 拜拜。 Thank you， 拜。 我承認我有時候看起來好嚴肅。低着头记着我的失误，不要低落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并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我社交恐惧爱，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来，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一笔错误，由来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 晨光第一线，阿欧。 近排香港咧都好多唔同嘅活动啊，譬如你入到去咧呢个湾仔会展咧，就会有呢个眼镜展啦，一连三日咧就会有呢个香港国际眼镜展啊吓。 咁好，我都想换副眼镜。 你 戴眼镜都几好睇喎，系啊，几好喎， 系 咩？咁可以睇睇啊。不过咧，今次眼镜展除咗有一啲传统眼镜咧，仲有啲智能眼镜。 哦， 智能眼镜啦，真系个科技咧高得好紧要。其实依家个技术含啦，嗱，旧时我哋成日话 G 字头嗰个搜寻引擎嗰副眼镜啦， 系， 当然啦，佢研发到依家咧已经系差唔多唔再玩噶啦吓，因为投放个 input 同 output 唔成正比啦，同埋亦都好多唔同嘅监管，因为佢咧最唔好啦，或者大家最惊就系佢加入咗个录影功能。 系啊， 即系你如果用嗰、那个即系旧时嗰个 G 字头嗰个咁嘅眼镜，你哇你睇你看见什么就录。录了什么？而我唔知道，系咪先？ 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当佢眼镜出咗，有好多朋友都即系觉得咦，新嘢想试。 嗯， 但系有冇发觉咧？就用咗一段时间之后，而家好似又即系跌跌地，唔系好多人用啊，身边都 系啊，直情有啲国家系禁止用嘅，因为你会令到嗰个偷拍咧更加严重咗好多啦。咁啊，唔喺大电波讲好多，因为你估到佢会点样偷啊？你谂下，你去沙滩，你睇嘅嘢全部都会。录晒喺个眼镜嗰度，咁都唔系咁好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依家讲嘅智能眼镜咧，就唔系用喺拍摄嗰度嘅，系用喺沟通嗰度嘅。咁咧，依家最新有一款咧港产嘅智能眼镜咧，我都觉得几好啊，系科学园研发嘅产品嚟嘅。咁原先咧就俾咧一啲环法嘅单车手用嘅咁样啊吓。咁啊，爱嚟做咩咧？有九种语言去翻译，做到即时。 哦， 系啊，即系你个眼镜可以成为一个你嘅。对讲机啦，咁可以同你去，即系同人去互相去沟通咯。 诶，几好、啊， 因为你讲嘢就得啦嘛，因为佢有个 Siri 喺度，你当佢有个系统喺度啦，即系有个 人，有个机械人喺度， 系有机械人模型咁同你沟通紧咯，但系用咗眼镜嘅模式咯。咁、 哦、 可能你会话啊，嗰个叫阿强咁先算啦，你个 Siri 叫，哇强，即刻帮我打俾小白、嘉明同埋船仔，我想依家踩紧单车嘅时候咧，前边有三架车咧，我想超。过佢哋啊，究竟用咩方法系最好啊？咁可能喺个研发团队或者喺个技术团队入边，阿小白系个教练，嘉明系个trainer， 跟住船仔系个技术人员，咁你咪即刻将啲资讯涌入我个脑嗰度咯。跟住我作为一个单车手，原来咧我应该咧留慢少少，跟住咧食佢嘅尾风，跟住先超车咁样。咁你觉得成件事咧，好似我哋细个玩紧高智能方程式， 直头咧系即系去到比赛嘅时候，如果我已经去到流尾啦，去到食佢嗰个。个阵风谂住超前佢咧，可能另外嗰架车即系我前面嗰架车咧，佢哋嘅团队又同翻佢讲，后面嗰架车想过嚟，佢食紧你啲风，你要点样去到避佢？或者俾佢食翻風先， 係啊，或者即時幫我網絡搜尋啦。究竟咧，我架車依家個齒輪咧有啲壞咗，我應該即時最快解決呢個齒輪嘅方法係乜嘢啊？即係當係咁啊，我特登諗啲難題出嚟，跟住個 AI 就幫你用人工運算，跟住就最快咧就係抌咗呢架車佢買過個新嘅咁樣，即係類似係咁啦。咁但係佢就俾到呢啲咁嘅即時嘅資訊去幫你網絡咁樣做到個搜尋啊，或者 ran 到啲資訊俾你咯。用副眼镜、 哇， 所以都好犀利， 都几值得去睇一睇喎！而家嘅新科技，除咗买副新眼镜，仲可以去睇下啲咩？有啲新嘅 technology 可以试下用喎、 我哋咧就要去睇老花眼镜，你去睇咧就睇智能眼镜啦，船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星期三至五在美国三藩市举行。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首相岸田文雄正考虑在峰会举行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報道指，具體來說，會在下星期三舉行美中峰會後的第二日，舉行日中領導人會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之前在日本表示，美國預計美中兩國領導人將在峰會期間會面，雙方正就此展開工作。他又認為美中領導人舉行磋商十分重要，指出有利于两国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并探讨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解决分歧。不过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被记者问到，美中领导人的三藩市会晤会否 是不是百分百会举行时就说他目前仍未掌握可以证实会面的消息，但是白宫会在近日披露更多相关消息。英国和日本日前举行外长防长二加二会谈，并在联合声明中对台湾、新疆、西藏、香港、南海等问题表达关切，又呼吁中国敦促俄罗斯停止军事侵略乌克兰。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台湾、新疆、西藏、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包括英国、日本在内无资格说三道四，批评两国维护和平和人权是假，干涉中国内政想在中国制造混乱是真，他们的险恶图谋绝不会得逞。发言人又指出，中国在东海、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挑拨地区国家关系，制造对立对抗。发言人又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积极劝和促谈，反倒是一些国家热衷于拱火挑油，不断刺激矛盾，这个和推动和平解决的努力背道而驰。旅居美国的大熊猫美香添添和他们在华盛顿出生的红星大熊猫小奇迹启程返回中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徐学渊表示，自2000年美香和添添来到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中美在大熊猫保护和研究方面开展了密切且富有成果的合作，有力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动物园主管史密斯表示，美香和添添来美后一直是动物园的明星，更成为全美的偶像。美中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长达50多年，是世界上针对单一物种保护持续时间最长的合作。美香一家将乘坐专机前往成都，一名兽医和两名饲养员全程陪同。美香和添添在美国23年间共生育4胎，其中泰山、宝宝和贝贝已经回国。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还有一对大熊猫姊妹雅伦和喜伦。日经平均指数报32313点，升1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04美元，卖出1949.7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50.93，瑞士法郎0.9，加元1.38，人民币7.281。英镑兑美元1.228，欧元兑美元1.071，欧元兑美元0.64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咁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喺新界黄珠路去屯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维里道香港仔隧道入回香港仔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而沙砾公路去回沙田的去返沙田路的支路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鱼翠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呢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德士古道北去返全锦交汇处车龙排返去青山公路对出反方向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的附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港深西部公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后少少一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钟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期间，不少实体课转为网课，多咗学生沉迷网络世界，有机会出现焦虑同抑郁症状。网络成瘾唔单止影响生活，亦会导致家人之间嘅争执。要点样做先恢复到正常嘅生活步伐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迷惘》，今晚7:35，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晨光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同一位新认识嘅人交谈，并思考诶，点样可以扩展自己嘅人际网络？最近咧睇咗本书咧，佢就系讲，原来我哋身边咧以为自己最重要嘅人物咧，就系嗰啲好熟嘅朋友噶嘛。即系我成日都谂啊，我嘅 best friend 定系我最重要嘅人物啦。佢成本书就讲，其实唔系，反而系我哋所谓点头之交嗰啲人咧，先系我哋真正嘅人物来源，即系真系对你有用。譬如咧，就係、是、我當我係一個event 入邊識咗一個人咁樣，咁啊俾張卡片啦，咁然後咧諗住其實真係唔識佢嘅喎，即係見過面。咁但係反而嗰個人咧，先會俾你帶嚟一啲工作機會，可能佢會介紹你俾另外一個人識。其實佢頭先 MC 都做得幾好喎，你要用 MC 啊，不如我俾呢個人嘅 contact 你啊，咁樣即係就為你帶來一啲新嘅機遇啦。係啦，亦都令我諗起一個問題，啱啱咪前咧都有問嘅。如果大家收到卡片嘅時候會點樣做咧？ 真係會㗎。第一件事因為驚唔見，如果你仲有張實體嘅卡片咧，我會即刻影咗相先。咁起碼嗰、那個上咗雲有個記錄先， 成日都係咁咯。通常人哋話都會。 其实今时今日咧，去啲活动咧，啲人都仲系会派卡片嘅。 系啊。 咁有另一方就当然好简单，譬如扫一扫咩信咁样，咁你加个联络咁样啊，呢个都好普遍噶啦。但更加多依家有好多咧，人系扫个 QR code 啊，个 QR code 已经出晒你。出生年月日啊，成個 profile 咁樣出曬， 而家都有啲 NFC 嘅卡片嘅，咁嗰啲都好方便啦。嘟一嘟咁，佢已經自己都係你唔使打，我入曬入去你嘅電話入邊啦，咁都方便，亦都環保咯，感覺同埋好似靚仔啲。 嗱，至於點頭之交咧，係咪會幫到你嘅人脈咧？就睇你自己嘅做法啦，點去推演啊？即係你可能就咁識咗宴會入邊識咗一啲人，究竟嗰啲人有冇機會成為你嘅伯樂咧？別人又點樣可以賞識到你咧？咁啊～即系因为我哋都喺个社会圈啊，嗰度碌咗好耐啦。咁究竟呢件事实验上系咪点头之交会成为到一啲令到你有裨益嘅人呢？就一半一半啦。我自己嘅说法系 做好自己先。 系啦， 当晚自己嘅表现系过得去嘅话，咁点头之交可能帮到你。 系， 但如果自己当日表现系唔好嘅话，点头之交就可能会炒祸之后嘅事。 我就好简单嘅，即系我喺街市入边见到好多相反嘅老板啦，做佢哋嘅点头之交，我都已经有甜头噶啦。 哦，系、啊， 都系噶， 系啊， 搭嚿猪肉几开心， 几正啊， 咪系。 咁啊，试下今日咧，即系星期四嘅早上咧，听到收音机嘅主持人喺度讲啊，可以建构下自己嘅人际网络咧，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勇敢走出去啦，你得到嘅一定系比你付出嘅会多好多嘅。 睇古装剧，成日都听到结发夫妻，结发夫妻系指原配夫妻。后来呢啲人都系表示夫妻间患难，同埋互相互助互爱。在文艺作品入面成日都见到这些说法，不过究竟为什么结发夫妻会叫结发呢？背后有什么中国文化？就等孔奕旋旋仔转头告诉你。嚟讲，结发夫妻是源自于古代的婚礼习俗入边嘅结发仪式。所谓结发，其实就是束发的意思。而在古代的婚礼习俗入边，束发的方式大概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在婚礼上面，将新郎同埋新娘的头发以男左女右的方式扎埋一起。第二个就是将新郎的前额的头发剪咗落嚟，然后再扎喺新娘的头发入边。咁第三种就是新郎同埋新娘嘅头发各自剪下一啲，然后再打成同心结，放喺火入边烧成灰，然后再搅埋一齐。其实呢一种结发嘅仪式系中国古代嘅所谓一种爱情巫术，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古人将头发睇得比生命更加重要，唔可以随意毁坏。咁另外受到迷信思想嘅影响，古人认为头发唔单止系身体嘅一部分，更加系有人嘅灵魂。咁所以对佢施之法术就可以控制佢嘅主人啦。 令到无论是夫定是妇都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正正就是因为头发咁重要，咁所以结发在古代婚礼上面是一件非常之庄严的事，咁后来就变成一个无声的爱情契约啦。而家虽然婚礼上面唔会再出现任何嘅结发仪式，咁但系人依然咧都系会用结发夫妻嚟比喻夫妻之间患难而且系互助互爱嘅故事。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想话呢，今日我哋虽然而家呢一节平时就唔系我哋讲呢个着数优惠嘅时段， 是是， 但系呢一件事呢，我觉得应该会几瞩目嘅。 系 系一个都系半版嘅一个刊登嘅文章式嘅一个宣告啦。 系 大家有冇留意过，间唔中运输处就会有公开拍卖自定车牌嘅呢？ 有啊有啊， 我成日都想自己定一个跟住去投嘅，但系呢我真心觉得有啲人呢会手多呢浪高你嗰几口价囉。係、 哦、 啊，因为我隔篱家有个电台同业呢又同我讲呢，其实佢都系想做一个大概自己名嘅牌咁样啦。咁跟住呢佢以为3800蚊就搞得掂啦。跟住无端端呢有啲人手多呢抬咗两下价囉。 哦、 即系你明唔明啊？嗰、那个名字，譬如叫Robin Park 咁先算啦。 佢有价系几多噶？嗰度 五嚿水啊、哦，大概500几蚊。即系嗱，你个名系你专属噶嘛？ 系啊， 边个会无端抬你嗰口价？ 嗯，啊、就系、是、手痕啦。 我就系手痕，我就系抬你两口。你无端端个洗费上俾多咗咧、 啊， 你好嬲噶嘛？喂，大佬呢个名字已经叫做 O O O O O D J 咯，你会唔会有其他人可以用到先？ 系咯、啊， 跟住佢就系搞呢啲咁嘅鬼主意。跟住托多几口，可能去到9000几蚊咧，咁你又觉得唔抵噶啦嘛？ 系嘅， 系咪先？ 嗱，又咁讲，嗱，今日咧，我想讲嘅呢几个车牌咧，我相信应该唔系手痕嗰一班朋友仔会抬高，而系真系真心有兴趣想要呢啲牌嘅，因为实在系好有趣。 系咪啊？ 嗱，先讲个日期先，系嚟紧嘅11月12号星期日，去翻湾仔会展嘅新翼当中咧，就会有呢一次运输署嘅公开拍卖自定车辆登记号码啦。咁佢有两场嘅分别有上昼9:25有100个，咁然之后晏昼2:25嗰场咧有140个，就系、是、跟住啲顺序公开拍埋嚟嘅。先讲系有啲咩着眼亮点，好唔好啊？朝头早嗰场咧有 RMB 100， 人民币 100蚊，有趣啦。有个系 Easy D， 哦 ，Easy D 容易啲，简单啲 ，Easy D 得唔得先？如果系中意玩捉野兽嗰个游戏嘅话咧，有一个叫做 Digimon， 哦， 系啦 ，OK。 咁仲有一个咧，系呢一个上昼场，我自己觉得应该会系其中一个焦点嘅咧，有一个 Mr. Wrong， 哦，我想要 错先生， 系 Mr. Wrong。 我睇过道路上边有对先生噶啦， 系啦， 道路上边有嘅系， 系咪一 pair 嚟嘅咧？其实本身 系 可能系想 collect 咗佢， 会唔会咧？ 定还是佢唔想遇到啱嘅，想遇到错嘅咧？ 系啦， 系啦， 好似船仔咁，即刻话我想要。 系，我都想遇到啲錯嘅。 你要啲曳啲啊，因為 係啊，到晏晝場咧， 搞笑 就有啲真係我都覺得係曳曳地啦，又或者係應該會好搶手嘅。簡單啲或者有啲無聊系列嘅，包括咗啲咩嘢咧？有 V 運運， 好無聊，呢個真係好無聊啊 ！V 運運 ，OK， 跟住咧有一啲係 A B C D E F G H。 系， 即系可能撞破你嘅密码就 系 靠呢一啲啦。 冇错， 连续咁多个嘅英文字母啦，咁有啲咧，我觉得系几搞笑系列嘅，譬如话 say bye，say bye。 咁可能如果你自己本身系嗰艘车都有啲辣嘅话咧，你喺前面揸住个车牌写住 say bye 俾后面嗰一班嘅车手嘅话咧，咁、 哎、 已经有啲型喎，会唔会咧 say bye？ 又或者本身已经 collect 咗 say hi 啊？ 系啦 ，OK。 又或者你本身嗰架车系比较安全系嘅， 系。 通常都会迟到嘅，可以考虑一个 on my way， 嚟 紧嘅啦，在途中吓。 呢、这个唔错，呢、 这 个都唔错。 吓， 平时我哋去泊车系一个严重嘅问题啦。如果你有个车位嘅车牌同你系一样 match 嘅 reserve， 哦，我呢啲都好靓喎，呢、這个呢、這个牌都 reserve 都靓， 都靓噶。嗱，浪漫系列又有，嗯，浪漫系列包括咗啲咩咧 ？My only，、 哦、 我嘅唯一，又甚至乎系有啲可能你哋自己嗰啲 my legend， 系系系， 系嘛？即系你可能你觉得老公系你嘅人生目标终极天花板。嗯嗯My legend， 架车系我老婆啊， 又 系我嘅 legend， 又得简单嘅我同埋阿 O 啊，又或者系做开司仪嘅朋友 ，My MC， 哦，可能佢系阿 MC 张天赋嘅 fans 啊， 嗱呢个咧就系重中之重啦，有一个咧系喺晏昼场嘅，应该都会有唔少朋友觉得系着眼点嘅，听实 ，Anson LHT。 系啊，呢啲唔出奇啊，因为嗰阵时自定车牌早嗰两三季都有阿姜啲粉丝都有， 系啦， 有过呢啲噶嘛，又系投到好开心咁样，系啊， 系啦，嗱呢个会唔会又成为焦点咧？嗱，当然头先讲过嘅呢啲车牌咧，有好多我哋睇落去就系讲得出嚟嗰啲嘅信息啦，可能啲 O O 啊、I I 啊、Zero Zero 啊嗰啲系有少少出入嘅，但系基本上望到落去都系攞到嗰个同一个信息嘅。咁如果攞到呢一个 Anson Low 嘅车牌，又会唔会有啲开心咧 ？Anson Low 应该开心嘅。 应该会好开心 的。fans 嘅疯狂有阵时候我哋量化唔到，同埋估计唔到嘅，系啊。我哋有时都有啲 artist 朋友话，有啲 fans 会叫送层楼俾佢啦。 哇， 都真系，真系有啲馈赠系可以咁样发生嘅。 系 啊，咁但系件事最后点样发酵，我又唔记得咗啦，咁样咯。 都系嘅。嗱，最后讲翻呢一个车牌方面啦，有两个都系都值得一提嘅，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又系无聊系列啦，叉烧。 哦， 有好多朋友可能真 系 好中意。 呢个都唔错，呢、這个 食物系列 好叉烧。 系啊，好有中国特色美食界方面嘅代表吓， 烧麦可能都几好、啊， 又可以谂下，我知有架飞机叫做烧麦， 系啊， 又有架飞机叫做叉烧包， 哦，唔错唔错， 紫色嗰个航空公司， 系咯系咯，又或者如果你好惊人哋唔记得你生日嘅，你可以整一架 birthday，OK，、 okay, 生日，又甚至乎你本身手车真系有啲慢咧、嗯，当系即系对唔住先，你可以揾呢个 I am slow，、 哦、 但系佢系一。然之後 ，M slow。 我曾經都諗過一啲有創意嘅車牌嘅，咁當然唔會開麥講啦，因為我驚咧， 又俾人抬一抬啊嘛， 講出嚟俾人抬一抬啦。但係咧，諗嚟諗去咧，都係覺得啊，路面上邊咧，如果你太招搖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 因為咧依家好多道路判官啦，啊，就算你著你唔著啦，或者有陣時你啊可能想窄位掉頭掉得差少少啦，咁可能都會俾人擺上網噶嘛。 係啊， 嗱、你笨拙有機會擺上網啦、 嗯， 你做錯違規又會俾人擺上網。太多啦，咁如果你嘅车牌咧系太着迹咧，太一睇就知道系你咧，都几麻烦啊吓。 同埋啱啱开始有呢一个自定车牌嘅时候咧，都会有啲标点符号啊，又或者系砌个公仔样出嚟咧， 系 好开心嘅，都真系忍唔住，我唔认识佢都会忍唔住影张相。 系啊，笑笑口嗰啲咁样。 笑笑口啊，又或者系V 嘅嘴仔啊， 系啊， 又甚至乎系的士大都会有嘅 taxi 啊， 系啊， 或者 OK 啦，都系非常之出名嘅。 V 下边系W 咯， 系 啊。我见过一个咁嘅车牌， 所以啲外国人咧，游客嘅嚟到香港嘅时候，佢哋都见到啲车牌，佢哋都好开心， 系、 即系佢哋对我哋嘅城市嘅感觉会好咗好多。 系啊，即系香港从来都系一个有趣味、有活力嘅城市嚟嘅，希望车牌方面就展现到呢一面啦。咁、至于你话你自定嗰个车牌，咁啊祝你好彩啦，唔使俾人系咁抬抬到好贵先得到心头好啦。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面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过，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 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J 风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嘉明，今日好似阴阴天啊！头先咧行出去斟水嘅时候咧，都有两三滴雨喎。 系咪啊？嗯、今日咧天气情况就大致多云啦，初时真系有一两阵嘅微雨嘅、哦，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噃，吹和缓嘅偏东风，感觉上都有少少即系凉凉地啦。真系过咗立冬之后咧，有翻少少冬天嘅气味吹紧埋嚟咯噃。咁啊睇下啦，展望听日咧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啦，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系有啲大嘅。下个礼拜气温就会逐步下降，去到大约20度左右，见唔见到一字头咧？密切留意啦。 系咁啊，大家又可以买下衫啦。依家嚟紧双十一啊，咁啊找紧网购嘅机会啊，好似咧越近双十一越平噶啦，唔知系咪咁啊？吓，自己上网睇多啲啊。 想要 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就已经过咗去啦，不过投资 O to O 就想同大家跟进下隔晚嘅美股啦。道指要跌啊，跌四十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四点嘅，咁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十点，咁啊升跌不一就讲紧美股嗰方面啦。港股 ADR 咧都系升嘅，咁啊升三十六点啦。咁睇嚟今日咧港股咧都冇乜太大方向啊，睇下咧市场往后咧仲有冇其他亮点啦。呢、這个时间不如一齐打下篮球先啦。 阿O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欧继续请嚟咧甲一嘅篮球员啦，属于永伦呢队球队嘅何以富啊，同我哋倾下偈嘅。喂，早晨啊，富。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咁啊，上集咧就讲到咧，你有呢个健身教练牌啦，咁啊，点样将运动科学咧同埋你自己嘅篮球啦学翻嚟嘅嘢可以叫做结合埋一齐咧，可以相得益彰啦。啊，呢、這个咧我真系好想问嘅。过往可能你单单系篮球员啦，咁譬如你读完一啲课程，真系有啲健身嘅资格之后咧，有冇改善到你自己打篮球一啲，譬如核心肌肉啊，或者 core muscle 啊，定还是系啲射波手势啊，啲腕力啊、指力，真系有个透过一啲器械嘅训练唔同咗咧？你自己觉得吓？ 我觉得喺个稳嗰、那个 core 嗰个核心肌肉嗰个稳定性系加强咗嘅，因为当我接触咗 fitness 呢样嘢嘅时候，我觉得我原来打波。点解啲人可以咁稳阵嘅？譬如 LeBron James 可以咁 fit 咁稳阵，除咗大只之外，佢哋嗰个 core 系好劲。因为上网睇嗰啲片咧，佢哋可以唔知跪喺个波嗰、那个瑜伽波度咧，跟住又举住嘢推住膊咁样。我觉得哇，原来佢哋做篮球员，除咗咁睇落好大只，但系可以咁稳定嘅身 系 系啦。咁呢、這个一样嘢其实好影响到你之后嘅发展。譬如你射波，又系讲紧你够唔够稳定啊？可能或者你上篮嘅时候有对抗嘅性嘅时候，又可唔可以？好穩定咁樣將個波送上籃啊！呢一個係我覺得core 係喺籃球入邊係最重要噶啦。 喂，嗱，不如我哋實戰啲啦，咁啊唔好講到咁虛。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都想講，喂，我都想跟下甲一嘅籃球員咧學下嘢。嗱，朝頭早咧就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可能話，喂，點樣可以增強個核心機能啊？如果入到去健身室入邊啊嚇，做乜嘢可以增加個？core 啲嘅肌肉咁样咧，我都想学下嘢，因为咧个肚部开始松弛啦，人到中年吓，交俾你讲下先，富仔。 通常最简单最初学咪就即系我哋会要做 plan 嘅平板支撑系， 你做几耐啦？我做十秒就顶唔顺噶啦，我想我震噶啲手啊，啲脚啊，个腹肌又喺度震噶啦，咁样 做得耐唔代表啱喎，我哋做一定要做啱动作。 通常啲人点样会做呢个平板支撑做错咗，或者有阵时。你唔好以為一個咁簡單嘅平板支撐，好多人做下會自己傷咗嘅啲肌肉。 佢哋做咗即係可能開頭可能十秒係 OK 嘅，咁但係去到中間咧，佢哋即係見到條腰凹咗落去咧，其實已經錯個動作已經錯咗噶啦。 咁通常嗱教練啦，你會點樣去指導一啲朋友仔做呢個平板支撐嘅時候做好少少？嗱，因為我哋知道咧，平板支撐只要做得好咧，個核心肌肉或者個 core 做得好咧，你上籃咧會穩定啲啦，個對抗性會增強啲啦。雖然你個歐洲步可能好敏捷，全部人左揈右揈就避過曬所有人，但有陣時有啲叫做強勁啲嘅中鋒可能會有啲對抗性嘅防守，顶唔顺，喂都冇咁伤啊，系咪先？即系保护自己都重要啊！有啲咩可以指导一下我哋喺平板支撑嗰度咧？叫做做好少少先。 咁通常即系最简单会同啲学生讲，哦，颈啊，到背脊啦，到 pat 最好成一条垂直线嘅。条腰就唔好，即系喺肚嗰个位就唔好凹咗落去啦。但通常咁讲好难嘅。咁通常我就会用个方法就系、是，做紧平板支撑嘅时候啦，咁我哋。攞个 cushion 只脚夹住 ，pat pat 夹实佢， 系 即系最 哦，即系有啲道具可以帮到手嘅，即系令佢哋个姿势较为做得正确一啲系嘛？嗱，除咗呢一个之外，仲有啲乜嘢你觉得啊？作为一个篮球员或者咧想学篮球嘅，增强下唔同嘅成日都谂住啊，我哋操手啦，唔好净系操脚啦，即系手咧就好重要嘅，因为要射波嘅咁样，但系。是不是其实操脚都几重要啊？对于位篮球员来讲， 如果你问我你想射波有力啲或者重啲咧，我绝对不会建议操净系操手嘅，因为净系操手嘅话，你 边嘅好绷紧啊，射波唔可以好硬嘅。 我见咧有啲打街场嘅时候咧，有啲师兄咧，即系好似啱啱操完嘢咧，你啲三头肌、二头肌咧，成个变形合衣咁样，系咪先？咁但系咧，佢射波咧好硬嘅嗰啲手咧，佢射完咧只手系咁样直咗咁样咯，系好怪嘅，同埋都发唔到个力，啱唔啱啊？ 系我哋叫死力咯，即系硬掉波接出去咯。 系系， 所以你 feel 到成个感觉系好。好硬，好似好硬，好唔自在 嘅。嗯， 但对我嚟讲，我作为一个射手，我觉得系你要游得嚟，但系发到嗰度力咯。 系 Curry 呢啲就 系 啦 ，Curry 嗰啲又系，系咯，我都觉得哇 ，Curry 嘅射波咧，好似令到咧，无论系 NBA 嘅世界咧，以至咧，成个篮球界别咧，有少少变天啊！佢嗰种射波嘅方法，成日都话啊，喺个中场已经识得起手啦，咁啊，佢用嘅。一定唔系单单净系一个手力咯，你自己点样分析 Steph Curry 嘅射波咧？其实佢都即系改变咗我哋呢啲即系相对较矮嘅一啲球员嘅射波方法嘅。我成长嘅年代咧，射得最准嗰人咧就叫史托顿，系啦，咁啊射三分好叻嘅，即系矮嚟讲啦。咁当然你有Reggie Miller 咁样，米拿咁样，一啲射波好准啦 ，Ray Allen 啦射波好准噶啦。咁但系啊，作为 Curry 呢啲。咁嘅高度都可以咁准、哦，即系好似麻，即系根本上有阵时佢喺自己嘅前半场射波都成日入噶咁样，即系好疯狂啦！你点去研究或者你觉得啊？如果我想好似 Curry 咁准啦，点搞法咧？有啲咩可以帮得到手咧？喺个重训或者喺个 training 入边啊吓。 先讲个重训啦，头先我就话唔好集中喺个手度，手都要练，但系唔好太过分。反而我啲脚系啦，即系。脚步同埋 core 呢一个位置一定系要练得稳阵啲。 咁你通常做咩器械可以帮到手？ 力从地起啊嘛，所以啲力系所有嘢喺地度传送上去。 咁 所以喺个脚嗰度一定要做翻好嘅。譬如做简单 squat， 其实可以已经可以练到噶啦。squat 嗰啲或者弓箭步啊， 系弓箭步啦。头先讲就系一啲深蹲啊，咁样都可以帮得到手。通常一组咁样做啦，初学者系咪十个为之一组啊？咁样做六个咁样算好好噶啦。我惊好多人咧坐咗落去咧升唔翻自己上嚟。 通常就即系最简单就。八至我哋要八至十二下为止一组啦，通常做三组或者你 afford 到就做四组都。 嗯，系啦，嗱，射波嗰度改善咗啦，咁啊拍波方面又点样可以增强个柔韧性咧？咁样，因为好多时候咧见啲篮球员嘅 training 咧，个拍波咧成日攞个网球或者网球咁细嘅波仔咧，我嚟做啲抛接嘅动作咧，咁我哋成长年代就冇嘅。死拍嘅啫，即系老师教你咁拍咁拍，最叻咧就好似艾弗逊咁样 crossover 啊，总之就尽量可以保护到个篮球，唔好俾人抢掉个篮球咁样，或者做少少嘅假山，叻嘅话 crossover 过埋人，咁就做到个上篮动作已经好叻噶啦。但系今时今日现代嘅篮球咧，就多咗好多嘅花款嘅，譬如以 Curry 为例啦，讲开我脑入边呈现就系、是、可能有啲 step back 啊，或者后手啊，跟住先即刻做一个出手嘅投射啊。咁样点样可以加强拍波嘅一啲能力值咧？你觉得 应该要睇翻嗰个系初学者定系已经上咗手？但要即系课初学者嘅话，真系要你攞个篮球不断拍熟咗个波先。 嗯， 系啦，之后真系去到你上咗手啦，先加翻啲少少器材，譬如头先你话网球啊，甚至乎而家有啲灯，即系有啲灯去摸，即系有个网球喺度嘅时候，你就要。我哋要好眼明手快，因为拍住个波，同时间又要望到观察到个波喺边度，即系某程度上呢一个系练紧你喺球场嘅观察力咯， 系 同埋个协调咯。 打篮球咧都唔系咁容易啊，特别我哋三十加楼上嗰啲想重新 pick up 翻篮球咧，又有更加多唔同嘅议题啦，包括点样可以咧令到自己打篮球嘅寿命长啲，就好保护自己唔好受伤。嗱，下一集咧我就想问下何以富啦，关于点样保护自己喺篮球场上边，因为你作为一个甲一嘅篮球员，对于你嚟讲最重要，除咗得分咧，就系唔好令到自己受伤。我估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咁下集我哋不如又讲下呢一方面啦，点样喺打篮球嘅过程入边咧，可以好好保护自己，好嘛？ 好， 唔该晒 ，thank you。 是要开口，回忆录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碰，

T 加二就是个交易制度嚟嘅，投资者于买卖后嘅两日先可以进行交收，即系你而家沽出咗某一只股票，唔系即时可以攞翻钱噶，系要 T 加二先可以攞得翻钱嘅。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我哋又嚟啦。喺今日咧，继续都系邀请到我哋心爱嘅畅畅。 Hello， 畅畅。 早晨啊，畅畅。 新名喎呢个。 系啊，连佢乳名都攞埋出嚟。 系嘛？ 我估噶咋？ 系咪噶？ 喂呀，小白，我几时做咗你心爱的呢？ 哎呀，咁都俾你留意到我啲字添。 啱啱， 我忍唔住出声啊。其实呢我哋日日都同你喺大电波啊听个电话呢阿畅。老实讲一句啦，其实有阵时同亲密嘅爱人都冇倾一个电话。 唔系啊，同你系倾得最多嘅。 有五六分钟大家可以互诉心声。当然啦，即系倾嘅过程入面我哋都系围绕返港台电视31、32有咩好节目睇嘅。 系啦，咁今日夜晚咧喺7:35嘅时间，我知道铿锵集，唔知道内容讲啲咩咧？ 嗱，今晚嘅铿锵集咧，同大家睇一睇啊，本地嗰啲学生网络成瘾嘅问题， 系 啦。咁啊，话说啦，即系我哋疫情咧有搞咗几年啊嘛，咁啊，疫情期间咧，好多朋友啊，包括我自己都系啦，好多人 work from home 啊，即系在家工作啦。咁但系学生哥系点咧？佢哋咧好多实体课咧转咗做网课，咁嗰啲学生哥咧上网就时间多咗啦，咁。同而咧就有部分嘅青少年咧就沉迷咗呢個網絡世界啊，即係打機又有，睇片又有。咁啊，最近咧有一個調查顯示，嗱，受訪嘅有2700多位學生，咁啊當中有三成咧，佢哋就承認啊連續打機，連續打機超過5小時。 哇！ 最嚴重嗰、那個 case 咧好誇張，佢連續講緊連續打機咧，最高達90小時。 哇！90小時， 即係幾多日啊？四日， 唔能夠想 像。 係啊，係啦，咁啊，從而咧嗰個同一個調查咧，佢哋又發現咧，好多受訪學生咧，佢自我評估嗰個情緒狀態咧，都係偏差嘅。當中有一半嘅啲學生咧，都認為自己咧有中度至到非常嚴重嘅抑鬱焦慮症狀，嗱咁啊聽落好嚴重，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去到網絡成癮嘅地步啦。咁啊網絡成癮咧，大家知道啦，即係唔止影響生活啦，即係90小時打機點樣生活我都想象唔到啦。咁其實衍生咗好多其他問題嘅，譬如咧同屋企人會多咗爭執啦。咁究竟點樣做咧？我哋先至能夠恢復翻正常嗰個生活步伐咧？嗱，今晚7:35咧，鏗鏘集就會帶大家探討下呢個學生網絡成癮嘅問題，亦都會咧研究下點樣可以幫助嗰啲學生可以恢復翻正常生活步伐嘅。咁啊，各位朋友要留意啦 嚇。係啊，我都要特別留意啊。其實我諗現代人大家都會慣咗咧 loop 個手機，你唔多唔少咧，或者你忘記咗帶手機，或者手機唔喺身邊咧，有啲人會有一種好不安嘅感覺。 系，好冇安全感啦。 系啦， 呢个自己漏咗啲嘢啦。 呢个不安嘅感觉咧，其实已经喺你心理上面嚟讲咧，系敲起咗一个警号嚟嘅。咁你真系问心讲一句，你冇个电话，咁最后会点啊？其实可能冇嘢嘅， 可能好解放咧。 系啦，冇错啦。系 啦， 咁但系你就反而因为冇咗个电话，或者冇得做一啲网上边嘅嘢咧，搞到自己咁不安咧。咁呢个亦都系警号啦。咁大家留意今日夜晚铿锵集啦吓。 同埋咧打机，我都睇过最近一份研究报告咧，就讲打边一种机系令到大家最焦虑嘅。发觉咧咁多种文明嘅游戏咧，嗰啲无论系战场上面嘅游戏又好啦， 估系咪育成？ 唔系， 唔系啊！ 原来令到大家可以喺最短时间肾上腺素心跳加速、最紧张、最焦虑嘅咧，系嗰架赛车游戏。 佢 唔系成人版，系有蘑菇啊，有星星嗰架。 竟然系啊！ 系佢哋 嗰啲用法宝嗰个啊嘛。 系啊，原来揸嗰一架车咧，系会令大家好焦虑噶。所以中意打开呢一个游戏嘅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去到10:30啊，继续睇翻我哋港台电视31又有啲咩可以留意咧？ 咁啊，今晚10:30咧就带俾大家个全新嘅中国纪录片系列，叫做《了不起的决心》。咁啊。讲乜嘢嘅咧？听个节目名未必谂到，其实咧都系讲紧我哋呢个中国嘅故事。咁但系咧呢个班底咧，通常我哋睇纪录片咧，都系一啲成熟啲啦、深入啲嘅台前幕后去 去做創作嘅。嗱，就係呢一個了不起的決心呢個系列咧，就請你一個全新世代嘅年輕人去到做呢個主要嘅創作團隊。我睇過一集啦，嗰個表達手法咧，的確係我從來冇睇過嘅紀錄片嘅模式，好新派。但係同一時間佢哋咧有好多講緊中國古老嘅一啲嘅事情嘅啦。第一集佢哋講叫尋回與傳承，講緊個尋回咧。好得意，佢哋尋回翻咧宋代啊、宋詞嗰啲詞、嗰啲宋詞嗰啲曲牌點樣唱，即係其實大家知道咧，好多宋代嗰啲得翻啲歌詞啫嘛，點樣唱咧佢哋揾得翻喎嗱，大家想聽啊？今晚十點半要睇下啦， 好，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在不影响民生开支的前提下，未来两个财政年度会扣减各政策局和部门经常开支的1%。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认为，本港难以推进扩阔税基，反而可以思考如何严控经常支出。謝偉全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過去政府過分依賴非經常收入，尤其是賣地收益應付開支，情況不健康。他建議研究在大型基建上運用好私人市場力量提供資金。謝偉全說，政府運用創新科技，但就看不到帶來人力資源成本方面的效益。扶贫政策亦有资源重叠，应该考虑重整。他又建议发展银发经济，一方面不少长者的消费力高，另一方面亦可以减少他们依赖公共财政。旅居美国的大熊猫美香添添和他们在华盛顿出生的雄性大熊猫小奇迹启程返回中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徐学渊表示，自2000年美香和添添来到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中美在大熊猫保育和研究方面开展了密切且富有成果的合作，有力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动物园主管史密斯说，美香和添添来美后一直是动物园的明星，更成为全美的偶像。美中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长达50多年，是世界上针对单一物种保护持续时间最长的合作。美香一家将乘坐专机前往成都，一名兽医和两名饲养员全程陪同。美香和添添在美国23年间共生育4胎，其中泰山、宝宝和贝贝已经回国。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还有一对大熊猫姊妹亚伦和喜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开在南韩的访问，下午将和外长朴振会谈。据美国国务院早前透露，布林肯还会拜会总统尹锡悦。华府官员说，俄罗斯和北韩加强的军事合作所带来的安全影响将成为访问的首要议题。布林肯说，对俄朝达成边种协议以换取平壤向莫斯科提供武器和弹药深感担忧。另外，中美领导人有望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谈。美韓或就對華關係定位問題進行溝通交流。布林肯結束訪韓後會轉到印度，和國防部長奧斯丁出席美印外長防長會議，而奧斯丁亦會訪問南韓出席美韓安保會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56点，跌12点，成交金额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7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7蚊，跌个四；中国平安38.45元，跌5仙；友邦保险69.8元，升3.5元；小米集团16.48元，升3.4元；阿里巴巴82.3元，跌2毫；理想汽车154.7元，升3.5元；理想汽车155.6元。理想汽车最新是155.3元，升了6蚊。安踏体育91.8元，跌2毫。融创中国2.12元，跌了。融创中国最新2.12元，跌1.7毫。美团115.5元，升5毫。药明生物51.25元，升2.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50.92，瑞士法郎0.9，加元1.379，人民币7.279，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403，是32,484点，升317点。港金报18,18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49美元，卖出1,9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去大埔方向，近住中文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交通繁忙。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曾经就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海之恋。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咧过咗屯门公路转车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利安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比较车多。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反方向去九龙近住和斜村的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的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20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来的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和他背后的保护伞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3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870蚊。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因为 我都是啊。 晨光第一线的听众有个真情的互动嘛。 是。 今朝早我们找到哪一位的听众朋友啊？ 没错，我们就请来王太啊。早晨王太。 早晨。 早晨王太。 早晨三位。多谢你们。 哎呀，我多谢你就真啦。支持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啊。 是。早晨啊。 早晨你好。今天早上想跟我们谈一下什么呢？ 今日咧11月9日，同我个孙女 Bobby 生日，咁、我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吓、生日快乐， 系Bobby， 婆婆咧好挂住你啊 ，I love you， 佢唔系喺香港嘅，我都录俾佢听吓，咁、样啦， 系 send 翻条 link 俾佢咯，咁佢都一样可以上网听得翻啦。 好， 佢几多岁生日啊？ 啱啱好10岁。 哇！哎呀系点啊？读书方面有冇难题呢？ 应该 OK 嘅。 咁就好啦。咁做家长都放心啦。 系咁，我咧仲有咧11月份咧，屋企咧就个好多家人生日嘅，唔、系包括我自己嘅结婚纪念日。咁、我咧首先咧借呢个机会咧就保重我新抱仔啦，11月5日生日啦。Lucy， 多谢你啊，为皇家添个新成员。系系啊，好细致，我好多谢啊，同埋好开心咯，今年45周年嘅结婚纪念日， 哇， 又多咗个孙仔，所以咧，我希望咧，家人个个身体健康啦，包括埋你哋啦， 多谢 多 谢， 系、 结婚45年啦，嗰个嘅巧妙喺边度咧？ 巧妙啊，都系要点样讲？ 系咯，煮啲好嘢食，留住佢嘅心。 系， 互相体谅系咪咧？ 系互相体谅啦，包容啦、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与缺点噶嘛，系咪？咁就将优点就欣赏啦，缺点就包容咯。咁样嚟度过啦。 哇，我觉得咧，我邓王生好幸福啊！因为我听到王太把声咁 sweet 咧，真系好甜啊，好幸福嘅王生。咁不如咁咧，趁你45周年结婚咁开心嘅，首先话咧，我哋将优点放大啦，讲下王生有啲咩优点得唔得？ 我都想听、 啊。想讲埋咧，我仔仔咧就11月15日生日嘅， 系就快啦。 咁阿王生咧就11月13日生日嘅， 又系咁近嘅。 咧就系11月19日嘅， 哇！ 所以咧就系好开心，好开心。 可唔可以一次过庆祝晒？切一个蛋糕， 冇错啦， 唔得，每一次都要庆祝， 系 系啦。 尽量啦，尽量每一次都庆祝啦，因为咧，唔系个个都配合到，每一个生日噶嘛，咁、有时咧就可以分开啦，有时又聚埋一齐咯，咁、就好开心咯。 系啊， 好似孙女咁，我就要飞过去同佢庆祝咧，就唔系咁方便啦。 明白，明白，系啦，系开住个 cam 先咯， 系咯。 系啊，打电话打电话上嚟咧，即系点唱已经系一个很好嘅庆祝啊！ 系啊， 系，多谢你哋俾个机会，我喺大气电波度为屋企人庆祝，同埋咧广大嘅市民都身体健康。 系，多谢你。我知道咧，你特登揾咗一首咧，就系每天爱你多一些嘅。咁我相信都系因为结婚45周年啦，今日带翻俾阿老公听嘅。 系， 有啲咩特别情深嘅说话想同老公讲咧？ 都系呢句歌每天爱你多一些我觉得呢人与人之间呢要有爱咯、 嗯 啊、有爱先至可以延续个开心 是吗咁我都知道你是一定做得到㗎啦笑得咁甜 喎、哦、啊听到王太咁幸福嘅笑容咁美系嘅声线哇真係感受到你呢一份好幸福嘅快乐多谢你嘅电话分享啊 多谢你嘅电话咁我哋一齐 接 住呢一隻学友嘅歌曲喇噃 嗯 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 拜 求什么无尋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后明天的生命，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发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管理学有位哥每天爱你多一些。另外仲有一位咧，就系 send 个 message 上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咁佢叫做梁太，佢话到11月9日咧都系佢同佢先生结婚39周年，咁啊呢首啊啱啦，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唔知道兩位中唔中意食朱古力嘅咧？ 中意， 中意到一個點啊！直頭係， 係你中意食誒 dark chocolate 多啲定係 milk chocolate？系， 我 健康人嚟嘅， 我系70%-72% 系我最中意 嘅，系、 哦、 嘛、 嗯？ 你都好了解自己中意几多个 percentage， 好紧要 的、哦。我中意80%咯，80%-80%， 我都写得几得喎你。 系啊，我觉得太甜， 睇唔出、啊。 其实我都得得地嘅。 今日其实今日咧就朱古力嘅食法嚟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嗰啲变成朱古力溶岩。 哦， 系啦，但系原来咧。要做朱古力溶岩咧，唔系想象之中咁困难嘅啫，都几容易就已经系可以做到咧，相当之好食嘅、 嗯。 好啦，咁首先但系都要准备朱古力啦。咁坊间有啲朱古力就一排排嗰啲咧，你自己选择自己喜欢嘅。 好， 因为我哋就会溶咗佢。 系，OK。 呢、這个咧就最直接最简单嘅方法，唔多就由可可变出嚟咩？咁嗰啲就要再 expert 多啲啦。好啦，咁我哋除咗准备朱古力之外啦，亦都要准备定咧就系鸡蛋。咁、 嗯、 我哋先用个镬啦，咁啊落咗一隻嘅鸡蛋嘅鸡蛋黄。 哦， 系啦，所以个蛋白咧我哋系唔会要嘅。 系 落咗个蛋黄之后咧，我哋就落砂糖啦，亦、 嗯、 都要落一啲嘅叫淡奶。 系 好啦，咁几多咧？砂糖大概落15g。咁、嗯、另外咧，嗰啲淡奶咧就落150g。 O K， 系啦，咁你就有埋个蛋黄喺度噶嘛。咁、 嗯、 你就开火啦，都唔使好大火，慢慢先，因为佢突然间结晒汁，你知道砂糖喺度啦。 系啊。 好啦，跟住就慢慢喺度搞到佢均匀。咩叫均匀咧？即系个颜色咧已经变咗做少少淡嘅黄白色咁样。 系。 系啦，大家想象得到啦。咁亦都唔好搞到佢起晒泡。 系。 系啦，所以搞嘅时候要俾啲耐性、 嗯。 甜品咧。是需要有耐性， 系啊，心思嘢。 所以我永远觉得咧，嗰啲甜品师傅咧，佢、嗯、有型嘅地方系因为佢哋除咗整就整得叻之外，就系佢哋嗰个气度。 系 哦，系啊，要好有好， 系 啦，好有耐性，慢慢调，慢慢 啱。有啲糖咧，佢咪拉出嚟嘅。 系咯， 跟住又做好多唔同靓嗰啲 pattern 咧，嗰啲图案咧。其实佢哋系要手要定，同埋要好有耐性， 系 跟住先做到出嚟。所以我中意佢哋嗰个气度。嗱，同平时又切嘢啊嗰一类，譬如中华大厨嗰啲咧， 要 镬气 嗰啲， 要镬气，镬气嗰啲系另外一种嘅有型嘅， 系豪气， 豪气。甜品师傅嗰种咧系好优雅嘅气度嚟嘅，所以我都好欣赏佢哋啊吓。好啦，咁当我准备咗呢一个嘅叫做鸡蛋啦、砂糖啦同埋淡奶之后啦，咁我都整到佢滚咗啦，热咗咯，搞到热咗咯。喺呢个时候咧，我就准备定。既然两位都鍾意呢个 dark chocolate 嘅。 係。 不如我哋今次就攞个中间点，我哋搵 75% 嘅 dark chocolate。 好啊。 放落去。 好。 咁我放几多呢？通常你放一排我觉得会 ok 㗎啦。 嗯。 好啦，放咗一排呢个 dark chocolate 就继续搞啦。咁呢、 這 个係啦，呢、這个步骤呢同头先个步骤一样㗎喎。 嗯。 都係好有耐性。 係。 不断搞。因为呢你个 pan 或者你镬呢係熱緊㗎。 嗯。 你一停咗嘅话呢，其实佢就好容易会开始黐嘅。 係 喎。唔知大家真係好简单，大家有冇煮过罐头汤？ 有。 係啦，罐头汤如果你用火去到煮嘅话呢，你係就好慢火，如果你用大火，你想快啲有得食嘅話咧、 嗯， 你就係咁啊搞，如果好快脆咧，當你洗鍋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一個 pan 咧就會焦曬啦、 嗯。 好，咁跟住咧，你嗰個朱古力都見到佢溶曬啦，溶曬之後咧，咁你屋企咧就可能會有飲牛奶啦， 嗯， 嗰啲屋仔牛奶， 係、啊、 啦，咁你就將嗰啲屋仔牛奶就。个上面嗰个嘢咪拆开咗佢嘅，咁你就得翻嗰个好似佢嗰个盒啊，得翻个盒，因为佢个盒咧系一个好嘅形状， 有长四四方方， 四四方方，跟住你就将头先啱啱整完嗰个朱古力嘅酱咧，就倒落去。 哦， 咁佢咧就睇下你自己份量几多啦。如果你大嘅，你就搵可能搵几个盒仔啦，或者搵大嘅盒仔啦、嗯。如果你普通整少少嘅，搵一个细细地嘅屋仔嘅牛奶盒仔咧，咁啊应该可以装得晒噶啦。好啦，装晒之后咧，你就好简单一个步骤，就将佢慢慢咧炖下炖下。等到佢平晒， 系 系啦，因为佢已经结结地啦，噔，你唔使上面搵嘢搵嘢谂住烫佢， 系系系， 因为我哋而家唔系整嗰啲混凝土啊，唔系抿靓个地下， 系 啦，咁你噔，咁你就要慢慢咧就加埋地心，佢哋就会平到好靓噶啦，放入雪柜咧，大概雪佢5个钟左右。5小时拎出嚟、 嗯， 然后咧就打开嗰个盒啦，咁你个盒唔爱噶啦嘛，你就可以剪开佢，系啦，跟住咧就叫做攞个 刀仔，在下底就烫翻佢出嚟，咁佢就已经成形好靓噶啦。再喺上面落一啲嘅，譬如朱古力粉啦。咁有啲朋友喺呢个时候中意就加少少金箔嘅，系啦，即系想影相影得靓。咁或者落多少少嘅可能威化饼干碎喺上面， 都系啲装饰嘅， 都系啲装饰噶啦。因为食都系食下底嗰嚿胆嘅啫。咁于是乎咧就整咗一个咁靓嘅朱古力熔岩，你发觉一滗嘅时候咧有份量啱啊嘛，个比例啱啊嘛，佢就好淋嘅，好香嘅，同埋好滑嘅。一入口咧，因为佢本身溶溶地咯，溶上加溶。 哎呀！ 咁大家咧不妨做甜品嘅时候，同埋呢个小朋友都可以整啦。 系啊， 系啦，咁你都系慢慢搞啫嘛。小朋友都可以做嘅呢个，我觉得系。咁大家不妨试一试啦。 我的享乐时代。 之前咧都有讲过有做瑜伽啦，咁样咧都唔係最近嘅，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自己咧就試過呢一個空中瑜伽嘅。咁但我嗰个空中瑜伽系有块布嗰款咧，系啦系啦，就唔系呼啦圈只 Ariel 嗰款。 你会唔会叫到自己落唔翻落嚟，定系诶人嚟啊？唔该，我搵住 咗上边啦。打咗个死结咁样。 唔系嗱，我自己觉得咧，我自己谂翻，我自己系真系中意做地面多啲嘅。 点解咧？ 因为咧空中咧系难度高啲嘅，佢要嘅力咧真系要多好多， 系 首先你要真系掹住块布，成个人撑上去嗰下咧、 嗯， 我发现咧我嘅肌肉咧系唔够力量嘅。 但系空中瑜伽佢最好一样嘢咧，就系当你喺半空吊住嘅时候，因为又有地心吸力咧，你可以拉到一啲平时拉唔到嘅筋。 哦， 系、哦， 呢、這个系嘅， 舒筋活络咧系空中瑜伽有佢嘅好处嘅， 同埋系。我觉得如果你是想、除了舒筋活络之外呢你都想再健身多一点呢即是想用一点力啊啲 muscle 靓啲呢空中瑜伽是 work 啲嘅。 嗯。 是啦同埋呢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唔惯玩啊佢嗰啲布呢咪好复杂嘅。 好大块㗎其实。 好大块啦然后你啲脚呢要翘翘翘隻手又要翘翘翘咁样你先可以成个人撑喺嗰度㗎嘛。 嗯、 我系嗰阵时系不断尖叫囉。 点解呢 我想睇。 系咁啊！即系点啊！即系点啊！即系我只手要摆喺边啊！即系我啦！即系我啦！即系我啦！ 喂，你讲咗其中一个重点、啊，因为我哋平时黐喺个地面下噶嘛， 系啊！ 你吊咗上去之后，你有阵时你唔知啲手手脚脚应该点样去、 啊，系啊！所以咧，隔篱有个好好嘅老师咧，系好重要嘅。咁、老师又会有时帮一帮你啦。 系、 啊，然后同埋咧，最好嘅位系，其实我通常嗰啲动作咧，因为佢都搞到复杂下噶，明明唔知头一堂佢已经吊到唔知识飞咁样啦，个动作好似飞咁。 我见到有啲人空中做蝴蝶样啊，又唔知系咩动作咁样， 即系三脚嘅角啊， 系啊系啊系啊，好犀利！ 咁第一堂谂住上到块布已经好叻噶啦嘛，原来唔系，已经要做到呢啲动作咯，咁样第一次系失败。 有冇觉得自己好似小龙女啊？ 系啦，做到嗰一下就觉得自己好似小龙女啦，但系 hold 住嗰一下就觉得阿姑姑 真系金龙八王啦， 系啦。我纯粹觉得阿姑姑真系厉害啦，点解我一条绳咧就可以瞓觉咧咁样？ 哇！但系讲开，因为咧我之前都曾经玩过高空瑜伽啦，咁、但系嗰阵时咧，除咗系拉啲平时拉唔到嘅筋之外咧，我最欣赏就系、是、通常做瑜伽咧完之前会有一下嘅冥想时间， 哦系啊， 俾你休息啦，俾你重整一下究竟今日做咗啲咩事嗰、那个时间咧，初学者可能会好容易瞓啦，咁、但系咧，我记得嗰阵时高空瑜伽嘅做法咧，就系你可以将成块布发到最大为止，然之后你当系一个好似吊住咗嗰啲吊床咁样咧，就包围住自己，有一个好似蝴蝶蜕变前蚕虫嗰个状态，喺呢一个状态嗰度咧，老师又会过嚟帮你摇下，咁去瞓一瞓嘅时候咧，系哇真系好开心噶、 啊，系啊，我都有呢个 moment， 同埋老师佢有时帮我伸展啲脚脚啊， 系咯， 啲手仔啊咁样。嗰、那个 moment 咧，我觉得自己好似啲 B B 咁样， 系啊， 即系喺阿妈个肚入边，翻翻去开前记忆，开前记忆系啦。咁但系你问我，其实我自己系比较中意地面多啲嘅，因为我觉得连地面咧，我都仲系有太大嘅学习空间啊。系啦，咁同埋咧，我觉得。你 at least 地面睇到塊鏡咧，你望到自己啲動作咧標唔標準多一啲嘅、 啊， 多少少，因為你喺個天度嘅時候咧，我就顧住塊布， 因為驚跌， 因為驚跌，咁、地面咧，我起碼仲會望到自己啲動作啦。咁同埋咧，多數咧佢會執我多啲係我個企姿或者坐姿啊，即係地面瑜伽發現佢咁樣先執到嘅，但可能空中都執到嘅。 通常會執到你啲咩咧？譬如企同坐。 原来我就发现咧，我系好兴咬腰旗嘅， 咬腰旗啊， 系，即系我个肚仔咧系向前多啲嘅， 系， 原来系 突咗肚腩嗰只啊， 系，即系我啲 friend 成日 咁你仲着成日露腰啲衫之前， 但因为其实我肚腩唔大噶嘛， 咪系咯，呢个系突显身材嘅一个姿势嚟嘅，知唔知啊？ 即系我肚腩唔大，咁但系我歧视太差啦， 唔小心俾佢讲咗啲乜嘢啊，真系。 哎呀，系啦，咁我就继续入落去啦，系咪？当然我肚仔唔大啦，咁样，咁佢就同我讲话咧，其实系因为我自己背脊咧嗰个唔够肌肉啊，我唔惯咁样企咧，于是我习惯，原来好多女仔都似我咁，系会好习惯咬腰企嘅， 系，又或者咧，孕妈妈生完小朋友之后咧，惯咗，因为连续咁多个月都系有个重量喺前边咧，所以个人行到其实个平衡点系唔同咗噶。咁卸完货之后咧，都要有一个适应期先至行翻正常嗰个平衡状态。所以其实做瑜伽又可以呢啲少少嘅意会咯。 系啊，咁其实一开始做瑜伽唔使话做啲好困难嘅动作嘅，我觉得拣一本适合你嘅瑜伽，拣一个啱你嘅老师，即系慢慢你调翻正啲动作。或者企姿坐姿反而才更加好啦。